吴涛文举行记者会，表示美方在应对北韩问题时，强调将会和包括韩日在内的盟友继续紧密协调沟通。韩联社引述分析认为，布林肯的言论或意在避免刺激北韩，并呼吁北韩回应美国的外交努力，重返对话轨道。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期望美国对北韩政策着重于双方对话，而不是对北韩施压。微软创办人盖茨宣布和结婚27年的太太梅林达离婚。盖茨和梅林达在联合声明中公布离婚的消息，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结束婚姻的决定。他们仍然会继续在共同建立的盖茨基金会工作，但不再相信在生命的下一阶段可以一起成长，期望在结束婚姻展开新生活之后，外界可以给予空间和私隐。盖茨在1980年代认识入职微软的梅林达，两人有3名子女。根据福布斯报道，盖茨身家达1240亿美元，在全球富豪榜排第4。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为华南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的低压槽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接近华南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77点，升15点，成交金额222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1蚊，跌3.5；中国平安81.6，跌1.25；友邦保险97.7，升1.35；建设银行6.04，跌4仙；盈富基金28.54，升6仙。美团292.6，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84，瑞士法郎8.511，欧元6.014，加元6.317，新西兰元5.582，欧元是9.357。每百日元对港元7.1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港金现价报1659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59美元，卖出1791.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喺九龙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对出快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咯，左转翻去清水湾道咧就挤塞，龙尾喺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啊，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快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左转去清水湾道挤塞，排到去星河名居。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李安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油荔村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李安苑有交通意外，龙尾油荔村。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交通回复正常。咁九龙湾嘅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 Box 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而家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系咪即系嗰啲咩蔡先生、 德先生？ 咩啫？咁我哋曾几何时都经历过啦，可以回翻歪翻底几廿年前我哋嘅十八岁。 系啦，唔使噶，其实佢去到唔知四十岁都仲得噶，我哋过咗啫嘛，好似上次我咪话佢个青年个定义咧， 28啦， 廿八啫咩？哎呀，我哋哎呀，仲谂住到啲掹高几格添，真系系咯，今日几好啊！哇，天公作美啊！ 系啊，真系啊！ 琴日横风横雨， 几咁犀利啊！真系 今日万里无云啊！ 哇，几突破喎吓！ 系啊， 喺香港电台嘅上层停车场嗰度进行， 好阵容鼎盛啊！ 系啊， 门口仲 有 好多警车喺度， 系 啊，帮手啊！ 系啊系啊，我最高兴啊！我入嚟仲有得泊车啫， 系啊。完咗系咪啊？ 冇错， 竟然仲有， 系啊，仲有位。 完咗之后，佢咪可以入嚟咯。 系啦系啦，所以我哋呢啲就 校冤啊， 系啊，咩校冤啊？好玩，我吓亲我，无端端话校冤咁样。 系冤啲咩咧？系冤气啊！ 喂，咁我都算校冤，因为咧，我琴日咧，就谂住晏昼咧，我就话出去拍嘢啦，咁样。咁我本来拣嘅地点咧，就系拣紧呢个咧音乐喷泉啊。 你又谂住去冲凉？ 唔会啦， 你唔好啊！ 边人咁大只啫？老老实实，你去冲凉都大份啲啦，系咪？ 压咗个位 啊！系咯，我去到真系，我去到冇嘢睇噶嘛，咁啊谂住去拍嘢啦。哦，原来琴日咧，即系我冇特别睇新闻啦。琴日就系第一日咧重开， 复开 系啊，即系呢个喷泉咧，即系重喷之日啊。 即 系 嗰啲番碱水啊，番碱 排晒啦，排晒啦，系啊，咁啊 休息一个礼拜。 你知唔知好笑噶？琴日咧真系差唔多一个礼拜，差唔多休息咗一个礼拜。去到咧好搞笑噶，我咧差唔多就系六点半咁上下去到咧，可能系六点三咁。嗯、大家放工啦嘛，咁咧、你知唔知？我由海濱嘅你有冇去过觀塘嗰海濱公園啊？ 有， 但我冇去过由头到尾咁样，即系中间一段。 我系啊，我系焗住，因为我落错车啊！阿司机咧同我商量，佢话 搞笑咧， 系啊系啊， 大家好冤喎！ 阿司机同我话：你去音乐喷泉嗰个，佢未去过。佢话喺邮轮码头嗰边啦，定系八十几号嗰边？ 哇！邮轮码头。 唔系邮轮码头，即系佢话八十几号定系另一边？ 八十几号我都唔知系边。 系啦，咁跟住我咪上网睇啦。我话佢写住观塘海滨花园嗰个喺八十三号。我咁得啦，喺当呢头落啦咁样。咁原来咧嗰头落咧都唔啱嘅。嗰个喷水池， 即系海滨道八十三号啊？ 海滨道系啊，咁原来个 嗰 间银行大厦咯， 唔系佢系公园嚟嘅，但系佢个公园好长噶嘛，成条海滨长廊。其实个音乐喷泉咧，我谂你当系三分一中间咁样咧，所以其实我落咗车之后咧，我其实嗰个位 三分二行啊， 系啦，我都要仲要行差唔多十分钟啦。接近十分钟咧，咁咪真系慢。 泉喺中间， 接近中间位置。 因为其实佢个嗰个 一个海滨长廊好， 等于上面嗰个观塘绕道嗰个咁长桥下 低 啫嘛。 系啊， 你谂下几犀利。 其实打个比喻，咪即系等于你去尖东海旁啊。 系啦， 你话我要去星光大道，咁你边头落车啊？ 定系尖沙咀码头咧？ 系 咯， 咪萧芳芳嗰个手印嗰个。 即系你左右都唔到岸，不过嗰个小事啊嘛，去行啦，咁啊乘机就见下嗰条长廊都几靓。我第一 行下咯。 系啊，我第一次。是不过琴日就落雨，所以就少咗啲人嘅。咁但系都几靓嘅，你见佢铺晒木板啊，咁个地方都 靓嘅，其实系 系啊，好别致嘅。咁然后终于去到个喷水池啦，我争啲搵唔到个喷水池。 系啊，点啊？ 我 feel 唔到嗰个 雨大过啲喷泉系咪？ 我 feel 唔到个系喷水池，我话去边啦？但系呢度有啲似， 有啲水， 因为有嚿石阶凸起咗，咁然后有啲水喺度流紧。最重要系咩咧？嗰度有石桥。 哦，有保安啊， 系啊，因为 增加就业去睇住佢哋，唔好俾人冲凉啦，系咪？ 落雨都企喺度啊？ 都要啊，不过琴日去到嘅时候咧，啲雨就细咗啦，咁你就真系见到个石桥喺度，系啊，仲有嘅， 系咯， 佢系咪天桥底噶？其实都系。 佢天唔係露天嘅，露天嘅， 係 啊，遮咗一邊出嚟嘅。咁你見到一個噴水池啦，咁然後咧好笑嘅，因為咧你爭啲咧，你就會俾佢誤噴你個身嘅。因為嗱，佢有個 溪水區， 因為嗱，佢冇圍欄係咪啊？ 佢冇圍欄， 佢冇圍欄你啊嘛， 係啦，佢冇圍欄我，冇。佢有個凸起嗰個台階就係噴水池主噴泉啦。咁然後咧，佢有下邊咧就係鋪咗嗰啲石板咁樣啦。其實佢係溪水區嚟嘅，但係個問題咧。佢嗰個石板，因為同平時你行嗰個石板路一模一樣嘅，咁咧佢有啲地方咧，如果你不知就裏咧，你以為嗰度都只不過係一個石板咧，佢噴水。 哎哟， 佢就 有 喷水，唔系佢有窿窿啊， 佢有个圆形嘅喷，系啊，圆形嘅出水，唔系啊，我以为咧，你望到地下，以为佢灯啊，射灯咧又低，又射灯喺下低咁样射出嚟。 因为佢中间咧又有个好小嘅一个草坯，当系分隔开两个区咧，我就企咗喺左边，跟住我仲谂住行去右边嘅时候，右边喷水，哇吓下我，哇！如果唔系咁，我难得执到咁正，湿晒，好肉酸噶嘛，真系。咁咧，你陆陆续续咧，琴日点知最多人系咩人走去个喷泉度？ 小朋友啊， 唔系 啦，六点几 唔 会，六点几 全部都系 工友， 唔系 工友其实啱我洗下脚， 系啊，你唔准啊， 凉快下， 唔准啊， 玩水 啊， 你唔准啊， 唔可以当洗脚嘅，你又整污糟噶， 唔系我即系当玩水啊， 系啊， 下身。 琴日最多人咧 系咩啊？ 系嗰啲手持一部一部手提电话啦、摄影棒啦、咪啦。嘅市民 YouTuber，你分得出嘅，你記者你見係啊，你如果係記者咁，就算你認唔到個樣，你都見到個咪牌各樣啊嘛。琴日咧係真係好多人，好好笑噶，個個都係咧喺離遠個海濱嗰個長廊度咧行，然後每個人都拎住個細腳架 講嘢咁樣， 係 啦，然後 揸住啲 係啦，咁啊行到埋嚟就去到嗰度咧就開始講嘢啦，兩個又兩個講嘢。我琴日見到有一個咧好笑噶，佢咧係一個女人嚟噶， 你有冇攝食人？ 但係睇落去其實係男人嚟噶。 我即系扮女人， 佢系扮女人嘅个男人，着晒，跟住咧好激动，佢拎住嗰个电话咧，系咁喺度讲，咁当然佢哋讲佢哋即系唔中意嘅一啲意见啦，系咪先？咁我哋梗系唔会复述啦，但系证明咧，琴日原来最慕名而至嘅咧就系第一批，全部都系 YouTuber， 咁我又自己喺度拍，跟住嗰个男， 你又系 YouTuber， 唔系嗰个男人女人咧望到我咧，好笑，佢望住我，佢话你咪行家。我唔系我嚟影嘢嘅，冇嘢嘅，我争啲我游客嚟嘅啫。 我唔系啊，我冇你咁 系啊。 系啊，我唔系游客，系啊。咁佢但系佢管理咧，我谂完善咗啊。因为咧，除咗有 Secure 姐姐喺度睇住咧，都有两个咁上下噶。佢仲会不停登记噶。 登记？ 佢一见到你咧攞嘢嚟拍咧，佢真系会递本簿过嚟咧，写住海滨拍摄记录簿咁样咧，自己抹翻低。 吓？ 会啊。 拍 咁多嘢？ 即系以前你记唔记得咧？有阵时去政府场地拍嘢咧，佢会走出嚟噶。佢话系咪嚟拍嘢噶？ 但其实佢嗰度都几 开放噶喎。 系啊。 佢點樣畫到嗰、那個？哦，即係 淨係噴水池嗰個位咋？ 喺啲公園入邊，你唔可以喺度動部機喺度拍。 其實我唔係，其實我估咧，你喺第啲地方咧，佢唔阻你嘅。即係你喺其他頭頭尾尾跑步咧，咁你自己中意影自拍。 但係你進入嗰個叫做 唔係，但 係 你 噴水池嘅範圍。 咁好明顯，而家嗰度係焦點啊嘛。係，我覺得佢純粹係想即係 風聲緊啊， 風聲緊啊嘛。 但 係 要登記喎。 係啊，不過以前佢哋有啲 cool 都係㗎啦，去到嗰啲即係康文署嗰啲咧，佢都會話咧，你係咪拍嘢㗎？ 咁更加添啦！如果系本身 系啊，要登记啊，咁样。 咁你有冇登记啊？大家 有都要登记咯，冇守规矩啊嘛。 咁当然啦。 系啊，咁佢一样咧，仲有部分有啲警告嗰啲雪糕筒咧都摆喺度嘅。咁但系佢已经唔会好似之前咁样咧，有条胶带冇噶啦，你自由可以进入。咁啊佢都开始喷嘅，不过真系唔系特别强。即系特别，我就话佢嗰个互动嬉水区咧，佢间唔时喷少少啦，间唔时又唔喷咧。我咪话你啱行错，你入去俾佢湿脚噶啦，真系系啊。 咁啊，大家 喺度做生意啊，譬如雪糕车啊，你 附近有嘅 影相啊， 附近有嘅，佢有啲铺头已经开咗喺度，几靓噶其实，就真系似尖东嗰个海滨长廊咯，嗰、那个格局 系 似嘅，都系咁样咯。咁所以既然都开翻咯。无论你觉得佢嗰嚿钱咧使得有几大有几细咧，咁 都使咗咯， 咪都使咗咯。 我 唔 系喎， 外汇嗰地方咯。 你使咗你都要交翻。 唔系啊，你都要睇啊，我意思系。 你要睇啦，但我想希望条数话俾我听，点样用咗啲钱？等下其他嗰啲建筑仿效下，就唔好咁做。 其实唔系，我谂到个比喻啦。 咩啊？ 即系等于咧个太太就买咗个包包。然后个老公望住嗰啲包包好精美㗎嘛。唔係有啲包包好精美好細个㗎嘛。但係都讲緊可能几万蚊㗎嘛。 装得啲咩呢 係啦。咁、那个男人永远都唔明白啊老婆其实即係你呢个包包值咩你识咩呀 係 五万蚊嘅你起码都要咁样。嗱你解唔通俾佢听㗎。 唔可以咁样。 佢解唔通俾佢听㗎。 你做每一个订单啊等等做啲咩工程都有每一个项目有栏目㗎嘛。 唔係出咗㗎人哋。又出咗㗎、哦。我意思係既然都买咗即系个老公见到我包包都买咗，咁不妨咧你都 多重 其他角度欣赏下。 唔系，借佢用多啲，老婆，老婆借嚟用啊！做乜嘢？我攞去买餸啊！唔蠢啊！ 啱啊！有句 说 话叫咩啊？贵买平用 系啦，不过记得唔好再用沐浴露咯。如果唔系佢又停过咧，又真系嘥晒啦。 就咁去啦，唔好搞咁多嘢啦。 就咁去啦， 停咗一个礼拜又麻烦噶啦。 系啊，如果你今日去，我谂啲姐姐就会话啊，琴日嗰个就男人扮女人，今日嗰个女人扮男人。观塘嘅音乐喷泉啊，佢重开翻， 真系有音乐噶。 琴日就未听到， 你嘈得滞，你听唔到咋？ 见到有喷泉， 听唔到啊！ 但我本身我自带卡拉 OK， 我会唱歌噶嘛，系咪先？如果俾你嘅，你拣只咩歌去衬住个音乐喷泉啦？ 就呢只啦， 好啦， 快 音乐殖民地啊！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啊！估唔到今日咧，一打开嗰个国际新闻咧，佢嗰条即时新闻弹出嚟咧，竟然就系 Bill Gates 做主角，而 Bill Gates 嘅主角系咩呢？就系、是。 离婚， 系 佢啊，哇！原来两个人都结咗婚27年咯， 系、 哦。我哋如果用嗰啲咩婚咩婚呢、這个，唔知系属于， 起码已经过咗嗰个叫做唔系啊，佢通常25之后就跳 戏啊嘛，廿五 系啊系啊，银禧台跳到30噶啦， 系啊，真系啊，咁啊，佢就结束27年嘅婚姻关系啦，咁啊，同埋好优雅噶、啊，即系咧，点解优雅咧？佢喺个 Twitter 首先咧，佢喺边度公开咧？佢个 Twitter 度发表呢一个离婚宣言啦。非常之符合现代人咧喺 Facebook 讲分手呢回事，系啊，所以我觉得咧，首先嗰啲港男港女咧就唔使再喊苦喊分啦。阿强啊，好衰啊，佢净系喺个 Facebook 度啊同我讲分手啊咁样，喂，大大个标记， 佢而家都系咁样， 人哋都系用个 Twitter 嚟讲即系分开嘅啫咁样。咁同埋咧，原来我哋终于可以用一啲优雅啲嘅文字咧去形容咧呢啲离婚嗰啲啦。即系 佢哋系咩嘅？即系和平嘅、 啊。系啊，佢净系写话咧 ，We no longer believe we can grow together as a couple。 系，我哋只系 我谂我哋应该唔可以再一齐用一个 couple 嘅身份咧，咁样去成长落去啦。咁样，哇！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如果你唔系西方人咧，你或者你唔接受佢呢种比较间接式嘅文字咧，你可能你真系会问一句，即系点啊？即系我哋唔可以作为一个 couple 咁样一齐生活落去，咁即系点啊？ 佢哋系相信唔能够作为一对夫妇成长添啊！仲要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佢哋就有好多仔噶， 系啊， 系啊，因为佢哋有几多个仔啊？ 咩啊？ 佢哋起码有 几多个？你讲紧个基金系咪等于仔啊？ 系啦，我哋知我讲呢个。佢哋94年结婚，咁咧就有三个小朋友，共同抚养三个小朋友。咁咧佢就话啦，然后咧就去到2000年嘅时候咧，就成立咗咧呢个 Bill Gates 同埋佢个太太咧 Melinda 咧嘅呢一个基金会啊。所以其实佢哋基本上有四个仔，系啦。喂，咁所以咧。真系唔好意思，我哋一睇呢啲富豪嘅离婚新闻咧，好衰啦，好实际啦，系啦，即系唔系想话佢分钱就话，哇，即系嗰啲叫瓜葛咧，好难可以分得清嘅啦。 定系佢早都即系做晒律师嗰啲， 写晒 啊，咪真系啦，你啲 等等， 系啊，系咪仲共同 run 咧咁样？因为以前我哋见到啲名人离婚咧。真系冇咗半身家喎， 尤其是嗰啲球星啊， 球星啊嗰啲咧，系啊，咁啊，而家呢一个就系、是、都世界首富头嗰几位呢位朋友标基系啦，咁啊，27年嘅即系婚姻咧，竟然都会即系分开咗啦吓，我哋睇下佢后续嗰啲咩消息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要求外佣在今个月9号之前完成检测。截至刚刚过去的周末，已经有10多万名外佣接受检测，加上有几万人完成接种疫苗，他有信心在今个月9号前完成相关工作。另外，對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提出要求新來港或續約的外佣需要接種疫苗，林鄭月娥說明白有關事宜引起社會關注，已經要求勞福局再研究並諮詢相關外佣所屬國家的使領館，暫時未有定案。 勞福局局長提出就係話，進一步日後發出工作簽證，無論是首次外佣抵港啦，或者係續約嘅時候，係咪需要要求佢哋有疫苗接種啦？嚇，呢個亦都有剛才嗰個考慮喺度。不過我都明白，強制打針同強制檢測都係有一啲分別嘅嚇，有一個身體狀況嘅理由啦。亦都係首次進行呢個強制嘅疫苗嘅接種，咁所以我要求勞福局咧，而家再喺度研究嗰個具體嘅情況，並且喺過程裏邊咧要諮詢有關外籍傭工嘅嚟自咩國家嘅喺香港嘅領館嚇，以及喺僱主僱傭方面曾經提出咗有關嘅問題，目前係未有定案，有定案嘅時候咧會同大家進一步交代。 本港再發現一名患者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株，28歲來自印度的女子已經完成檢疫，返回社區後才發現初步確診。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女患者前日檢測時證實感染和帶有抗體，顯示她最少已經發病超過十日，衛生署需要檢視上門採樣員的抽樣方法有沒有問題，建議找回和女患者同期曾經檢測的同一酒店住客再進行檢測，確認會否有其他人都帶有抗體。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以往亦有個案檢測結果出現時陽時陰的情況，當局決定撤離女患者曾經入住的美元大廈所有住戶，是嚴謹和穩妥的做法。香港电台早上举行五四升旗礼纪念五四运动102周年，并宣传节目《世纪长征》。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和广播处长李伯全等出席。李伯全在完成仪式后未有回应记者提问。至于港台工会代表追问有关删除港台在网上节目片段和为什么不同员工会面等问题，工会引述李伯全回应说，有关问题已经答复，亦曾经邀请工会会面。另外，節目《世紀長征》系列活動籌委會召集人梁唐青兒說，《世紀長征》節目是撮錄中央電視台《百年中國》節目製作，並加入近20年事件的紀錄片，會提及六四事件和文革等內容。被問到有關節目一年後是否都會從網上下架，梁唐青兒說節目會放上網一段時間，又說籌委會未同港台商討是否會將節目放上 YouTube。 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天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大致天晴炎熱。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97点，升39点，成交金额2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00。内地系假期冇市，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0.5跌4蚊，中国平安81.6跌1.25，建设银行6.02跌6仙，友邦保险97.35升1蚊，复星医药60.7升7，盈富基金28.58升1毫，美团是293.2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25，瑞士法郎0.913，加元1.23，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现价报16,59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16美元，卖出1,790.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李安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李安苑一段咧，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咧就车多。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咧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嗰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嗰段咧亦都车多。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跟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咁车龙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那個嚴重過敏反應呢，你登記想打針的時候你已經要申報。如果你真的以往對啲疫苗或者藥物有嚴重過敏反應呢，佢已經即時係截咗你，你可以去睇過敏科醫生搞清楚你適唔適合打。咁相反，如果你冇啲嚴重過敏反應嘅，咁你仍然都可以去打。打完之後呢，其實有醫護人員在場監察你15至30分鐘。如果真係唔好彩有啲嚴重過敏反應，咁即時咧會有醫護人員幫嗰個接種者係打呢個腎上腺素，係可以解除到嗰個即時嗰個嚴重過敏反應。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輸咗。 嚇，6-2， 唉，又唔贏。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喺美国有座大桥突然断开，仲有啲车跌咗落海， 成段1200尺嘅大桥可以突然间消失咗。 而在德国就有一座地标出了事，整个屋顶冧了下来， 啲石屎突然间跌落嚟，跟住议事大厅嘅屋顶无啦啦冧咗，砸住条街。 究竟呢啲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23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又系 farewell 嘅季节啊！我都话咧冇讲错嘅，踏入2021年咧，你每个月都系要同人 farewell 嘅，所以咧建议各位咧就食好啲个肠胃啊！因为如果唔系咧，你点能够应付咧？3日就要食一餐啊，2日就要饮一杯，系咪？今日咧又要 farewell 咧一位同事啦，系啊，李君雅，咁啊不惑续约，咁啊可能咧你同佢都好有心理准备噶啦，因为咧佢睇翻资料咧都开咗2次120日嘅短约噶啦。即係如果你好似租樓嘅話咧，你明明都想同佢講，喂乜唔係可以轉長約咁樣2年2年，那個房東咧同你講，喂唔好啦，都係短期租約算啦，哎呀10幾日10幾日咁樣咧，8幾日8幾日咁樣同你續約，咁去到最後咧就不獲續約啦嚇，咁然後就用呢一種方式咧，佢就離開咗即係香港電台嘅呢一個機構，咁我諗每個人咧對於李君啊呢3個字咧，應該都會湧起好多唔同嘅記憶啦，同埋名詞啦，咁我覺得咧最有印象嘅當然就係、是。嗰2個字啦，系咪先？港人话哦，3個字嚟嘅，系加埋个港字嘅，因为净系人话唔够嘅，你要讲出嚟先得嘅。咁但系我最有印象嘅，当然就系、是、佢当日咧，即系喺记者会上面咧，即系问咗呢几条问题之后咧，就系、是、社会上面嘅反应噶。 嗰陣時啊，我親自啊去到電視部下邊啊，目睹嗰扎大花咧送上去噶，可以啊，馬上就有人咧送一大扎一大扎嘅花咧。嗰陣時即係嚇，我哋呢啲仲比較咧年少無知啊，仲會覺得咧哇好犀利啊，好威啊，佢好多人哋會送呢啲花咧去多謝佢表揚佢啊。點解話年少無知咧？唉，邊個會知道？正所謂咩啊？人怕出名，豬怕壯。原來嗰一刻咧，可能已經係咧，即係危險嘅先兆嚟噶啦。咁但係我諗每個人咧，當時心裏邊都會覺得，哇，唔係咯，佢咁受市民歡迎，咁受市民愛戴，咁其實咪已經説明咗好多唔同嘅問題咧。即係話你判斷一個人工作做得好唔好咧，我哋咪成日講噶嘛，公道自在人心。咁啊，嗰陣時有人送花啦，有陣時送禮物啦。我覺得最誇張嘅時候咧，就連咧即係WhatsApp 啊。都有人整咗嗰啲 sticker 咧，都系有佢个即系唔同嘅金句啊、名言啊咁样，咁啊都几能够说明一啲事嘅。咁当然啦，后来你又再大啲啦，系啦，即系其实再过多一年啫嘛，一晚长大，你又终于明白到咯。其实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咧，咁嗰个人心咧有好多唔同嘅标准嘅，即系等于你环保咧又有欧盟啊，又有吓唔知咩嘅标准咧。咁原来咧，可能有啲人就会发现，喂唔系、啊、，sorry。即係你呢一個電器咧，喺我哋呢一笪地方咧，可能就係唔符合咧呢一個排放嘅標準嘅，咁唔好意思啦，咁你就要被淘汰啦。係啊，其實嗰啲事情就係咁簡單嘅啫。可能你會覺得咧，喺其他地方咧，佢明明係得到一個優質啊 ，Q 乜保證，但係sorry。咁有啲人佢就唔認證，誒、冇辦法㗎，係咪啊？我哋去唔同地方旅行咧，你都要轉換插頭㗎。有啲係三腳，有啲係兩腳，有啲係直情話咧，為你呢一種電器咧就唔適合喺我哋嗰度使用嘅。咁我諗咧，你唯一可以去肯定嘅就係、是、我呢個電器，如果唔能夠喺呢度使用咧，同我呢個電器一啲關係都冇。我部電器冇壞，我部電器一啲都唔渣，我部電器牌子仲好好添，質量仲好好添。不過係咯，你只能夠話。咁佢嗰个制度唔啱啊嘛，佢嗰个制唔系三脚插，可能系两脚插，定系你都唔知佢点样先至能够即系容纳到嘅，咁冇办法咯，嗬？咁啊，佢又唔俾你有转换头，转换咗两次之后，佢都系发现咧嗰个制式咧就唔相符嘅，咁我哋唯有咧就用呢一种嘅心情咧去算唔算系理解咧？咁我哋或者用 Bill Gates 头先嗰个讲法系咪话We are no longer to grow together as a 咩咧 ？as a staff，as 呢一个即系GS 系啦，用咩身份套啦？咁可能就系要用呢种方式咧，你和平说分手啦。咁喺网上面，如果你仲想咧，即系回味一下咧，曾经佢嘅即系风采嘅话咧，咁有好多片段嘅，系啊，有好多几条片啊，分别会有利君雅记招爆泄啦。又或者话呢个利君雅咧，即系质问官员嘅实录啦，咁样咁啊几条片你都可以自己慢慢喺网上面重温。咁啊呢一个就系关于利君雅嘅故事。咁啊，我会俾三个大力嘅手臂佢，唯有祝福佢咧一路顺风啦吓，感激感激。哎呀，唔知程振鹏咧，佢平时食饭就好多嘅。你嘅肠胃好唔好嘅咧？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头先都话啦，喂，频频要食 farewell 饭咧，你会唔会食到滞咗噶吓？ 放心啦，我都系一个素食者嚟噶嘛，向来有咩就素晒啦，台面啲嘢吓，食嘅嘢咧就唔需要咧担心，为我担心吓，我会自己照顾自己嘅吓。好啦，咁啊，讲开食咧，又真系食反而咧，唔单止话个量，个质咧都好重要嘅，因为咧不同嘅食材咧，都确系咧，我哋吸收咗落身体之后咧，有啲咧就系会帮助我哋嘅健康，有啲咧就去坏我哋嘅健康嘅，所以咧喺食物方面嘅选材，真系要咧知多啲。嗱，譬如今天咧。彭仔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有关于咧，见到有一个嘅文章咧，就讲到话咧，蘑菇呢一种嘅食材咧，原来咧都真系非常之有帮助喺健康方面，话能够咧系防癌、抗衰老，就提高机能免疫力噃。呢一个系嚟自外国最新嘅一项研究指出，就话咧。食用蘑菇越多， 患癌症的风险呢就越低了。咁啊，对于呢个乳癌嘅预防效果尤其显著咁话，咁已经喺一啲嘅医学期刊嗰度咧发表咗出嚟噶啦。嗱，咁呢一个嘅话食呢一个蘑菇啊吓，同呢个癌症风险个关系咧就有一个咁正面嘅效果啦，即系可以咧减低啦，亦都可以有一预防。咁但系咧。点样去食法好呢？嗱，你又识唔识得系煮呢一个嘅蘑菇呢？其实蘑菇，你知唔知咩边一只先系蘑菇啊？一粒咧成个土瓷饼嗰啲咁样咧，系啦，白雪雪嗰啲咧就系蘑菇。因为实在咧，菇类咧有好多不同嘅品种啊。 蘑菇咧， 蘑菇啊，真系蘑菇。咁我又未食过有毛嗰啲，咁呢一个嘅蘑菇如果要整咧，哎呀，咁就揾个 channel 嚟睇下先。嗱，彭仔咧就揾到一个 channel 咧，就叫做White Tower Cooking Channel。咁佢里边咧就有一条短片咧，入边咧就教大家咧煮好多不同嘅菇类嘅。其中入面咧，呢一条短片就系讲炒蘑菇。佢话你平常炒蘑菇方法。正確嗎？大廚不教的平底鍋秘訣，做出五星級蘑菇料理。咁話嗰個秘訣咧，就係話第一，你嗰個平底鍋咧就一定要燒得夠熱啊。第二就係蘑菇咧要先炒香，先至後加嗰啲嘅配料，咁樣先至好味。咁喺呢個短片入面咧，佢都有示範點煮嘅。譬如咧，佢教大家整一味咧叫做牛油蘑菇啦。咁呢一个嘅做法咧，就系先落橄榄油，咁然之后咧，烧红咗个镬啦，烧热咗啦。咁跟住咧就落嗰啲蘑菇啦。咁佢咧真系咧落到咧系一粒一粒咧，嗰啲咧圆咕碌嘅蘑菇咧就平放晒喺嗰个平底镬嗰度嘅。然之后咧就唔好兜乱嚟炒，而系咧逐粒逐粒咧就好似咧佢嗰个底。贴住个镬嘅嗰个底咧，当佢咧烧到咧，即系煎到咧金黄色啊，转色啦，你就反翻转佢，就转为煎佢另一面咁样，真好似煎牛扒咁样，逐粒咁样整。好啦，咁啊等两面都金黄咧，先至落牛油啊，咁嗰啲蘑菇咧就会又香又唔怕烧窿啦。咁而最后咧就落埋啲调味，咁就完成啦。哇，又健康又美味，好似睇落都几简单咁。咁我啊，梗系要俾三个舐舐你，再加三个大大力嘅手臂啊嘅 emoji 俾呢条短片啦。桂花田唔知识唔识得煮蘑菇咧？不过佢唔识唔紧要，佢都会唔系点，佢都会教佢或者叫佢姐姐咧学下点整嘅。 我好少煎蘑菇，我就系通常都系攞啲蘑菇咧，烚咗佢之后咧，就打落啲汤度，即系拎佢搅拌机咧，连埋啲南瓜啊、薯仔一齐整个西汤啦，咁样都好好味嘅。早几日咧，系英国王位第二继承人威廉王子同埋凯蒂嘅结婚十周年。嗱，虽然咧菲利亲王咧就喺四月头就离世啦，咁跟住四月中咧就有一个进行葬礼啦。咁但系早几日咧，英女王咧就已经对外咧视像外交啊。咁威廉王子咧夫妇咧吓都 po 咗两张结婚十周年嘅二人温馨嘅相，咁喺官网嗰度，咁好多人都喺度赞啊，同埋恭喜啊咁样。相中咧，佢哋就喺呢个肯辛顿宫嘅花园嗰度影嘅，背后系一棵树。咁啊，王妃咧就着住一条咧，系佢报章咁讲嘅，系啦，波希米亚风嘅蓝色连身长裙。咁啊，依偎住王子，二人咧双手咧就搭住嘅，咁啊笑容咧就好好嘅。都替佢哋开心。咁但系早阵子跟老婆去咗美国脱逃呢个皇室职务身份嘅哈利王子佢又咁不约而同咧，佢哋咧同阿梅根咧亦都影咗张咧喺加州豪宅嘅花园里面咧一张相，影咗两张嘅咁啊，背景咧都系一棵大树下。咁哈利咧就赤脚咁坐喺地下，佢个大肚老婆咧就着住条浅色连身大肚裙，因为佢大紧肚啊嘛，个头咧就枕住喺哈利嘅大髀上面。 两公婆咧就对望嘅笑容都几好嘅。咁啊，不过张相咧就黑白嘅，另一张咧就系哈利咧就从后咧就揽住咧佢老婆啦，阿梅根啦，但系咧因为咧就梅根咧就要抱住个仔，咁啊大仔阿奇咧个头咧就系伏咗喺佢嘅膊头度，而哈利咧个头咧亦都系望住佢个仔咁样嘅，所以又系影唔到嘅，只系影到呢张相就系影到三个人，但系只系影到梅根笑嗰个样嘅啫，不过咧就咁样嘅，我哋睇相就睇得好简单嘅，就觉得哦唔系咯，佢哋呢两张相咁啊，即系呢四张相咧，佢每人都 post 咗两张嘛，都觉得睇出嚟几温馨嘅有爱啊。哦，点知有个大师级摄影师咧就行出嚟话，睇相并唔系咁睇嘅，哦咁啊，跟住咧佢又评点评两位王子嘅生活照，佢系咁讲嘅。威廉王子夫妇咧，佢哋二人咧嘅嗰张相咧，系自然流露出真诚、可爱、直率、灿烂笑容啊！感觉到佢哋两个咧系好有爱嘅，冇刻意咧做出晒恩爱嘅效果，毫无瑕疵，冇得批评。反之咧，哈利嗰两张咧，大师就认为啦，佢哋咧太过做作，同埋有意识地为发公关相而刻意咧咁做出一啲动作，一啲都唔自然。更差嘅就係佢哋喺呢个影完张相係大量后期制作，好明显地去執相加工。佢话睇完呢呢一个报道呢，其实有少少觉得大师级系咪对哈利夫妇有啲偏见呢，但从呢个大师级呢咁样形容呢，我又学识到呢，原来睇一张相睇下即係张相发出嚟嘅时候呢，相中人系究竟点喎，睇同埋影呢原来都系一个好大嘅学问。今日呢分享啦 ,Beauty Mode 呢佢咪创意生活风格网嘅 channel 啊。咁佢题目就系他们都曾经年轻过，英国皇室儿时影片大公开，看看伊丽莎白女王、查理斯王子、安妮公主细个嘅时候可爱嘅模样。係呀，而家嗰啲呢就大家几时都睇到。看看他们细个的时候究竟是怎么样的，是他们的片都是黑白的，我会给三个皇冠给这条 channel。 什么啊，这次没情讲，我一定要跟你割席 啊。你冷静点，不要割住 他经常试我， 但你没有戴防切割手套，拎着把刀，我怕你会割亲啊。 关我什么事，是你自己的，搞到地下成地积水线亲嘛。 哦，原来你们都是想我注意安全咋。 但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精安短剧， 厨房安全做到足，食客员工开心安全又满足。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收一期，我哋今日准时啊。 系喎，有啲唔惯。哎，早晨啊，收音机，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咁多位屋企嘅同学，今日咧又同大家分享一下英文，我咧又学咗啲新嘅英文字啊，因为今日呢个日子有关噶， 系啊，礼拜二啦，定系 唔系啊？四咁解， 五四 系、啊，今朝咧又有星期礼啦， 冇错， 特别星期礼。今日系五四青年节啊， 系 系，咁就系咧纪念咧1919年咧，反对帝国主义就要宣扬民主科学为目的嘅五四运动而设立嘅青年节。好啦。五四运动英文是乜嘢 ？May Four Movement， 正确。 Yeah，congratulations。 哇，好叻， 系啦， 系啊， 系 啊， 系啦 ，May Four Movement 啦，咁青年节 到你答啦， 咁咪 Youth 啦，系咪 ？Youth Festival，应该唔系个节，应该唔系咁嘅。 好简单 ，Youth Studio。 Youth Day 就得啦， 或者讲 Youth Day 咋 ？Youth Day， 今日系 Youth Day 青年节。 系 咁头先讲啦，以前咧系为咗咧宣扬民主与科学， 系 民主同科学。 德先生同蔡先生， 即系咩啊？ 你自己都记得噶嘛？ 德即系科学咧， 德即系 democracy， 系啦， 系咯。 咁科学就系 蔡先生啊 ，science 啊，哦 ，science。 而家啲同學仔咧，可能佢會唔明點解咧？蔡先生咧就係科學啦，咁因為 science 啊嘛 ，sci 啊嘛，咁咧如果蔡咧用普通話咧就係 sci be sci， 咁所以咧佢個譯音咧即係以前通勝嗰啲啊，嗰啲譯音啊，佢將個中文譯英文，係啦，咁佢個蔡先生咧其實就係用普通話讀個 sci 就 sci 先生，咁就會 science 咁嘅意思啦。系啦，咁你 democracy， 你个第一个音咪得，咁咪得，咁咪就得咯，得先生。你用广东话咧，你永远都唔明点解蔡先生会科学嘅咁样啦。 好啦，我听到啲哥哥讲 science 叫 science 噶， 会啊。你妈妈嗰阵时叫你读咪就 science 咯，系啊。 我哋知道呢个青年节就系同青年年轻。青春有关 系，年轻的碰着岁月，能像威化般干脆。 我哋老歌你都识噶， 系啊，你而家你都会知啲晒老歌嚟噶。 我哋咧，我就想话啦，我都学咗啲咧同青春有关嘅英文。如果话青春流逝啦，青春飞逝啦， 系 咁咧，英文原来可以 系咪 far away？ 系啊 ，flight of youth。The flight of a flight of youth, F L I G H T。 咁我哋啲爸爸妈妈系咪 flight of youth 啊？ 系啊， 佢哋啲老啦。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 来。咁你又唱老歌啊？ 哇，跟住咧，如果我哋话咧，嗰啲后生仔女咧，佢哋干劲十足。 干劲十足，干即系 dry。 No， 点解系 dry 啊？ Plenty of gold energy 啊 ，gold 啊 ，gold 啊， 金啊 ，gold 啊 ，gold 啊 ，gold 就咁 plenty of gold 啊， 咁你可以话啲 the youth has plenty of gold， 即系佢哋有好足够嘅去 啊，即系去得好劲啊， 系咯，即系去得好，系去得好冲撞咁样， 我哋中文 一路好走啊， 冇错，我哋中文咧有讲年青人都有一句。俗俗地就后生仔咁样， 咁都叫俗啦。 要倾下偈啊！ 后生仔咧，英文咧都可以，唔系 youth 咧，系 spring chicken。 spring chicken。 同埋喺4月11日之后，曾经到过有关地方嘅有病征人士，最好接受检测。佢话当局未为全部检疫酒店嘅员工同埋有机会被感染嘅人士做血清抗体检测，令到数据不完整，难以评估本港疫情嘅风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上主持行政会议前会见记者，被问到香港电台助理节目主任李君雅不获续约，港台删除网上平台多集节目重温等做法，是否涉及政府考虑？他回应说，港台属政府部门，每个政府部门的人事管理都由部门首长负责，他没有参与相关工作，对相关事件没有补充。他又说没有赋予港台新角色，港台会继续担当既有角色，而节目并非不能批评政府，但必须客观和持平，不能有偏见。另外，林郑月娥回应有关立法禁止假新闻时表示，仍然要做大量研究，会参考外国应对有人在社交平台散播假新闻、煽动仇恨言论的做法，暂时未有立法的时间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为华南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的低压槽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接近华南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和炎热。 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8点，升111点，成交金额395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2.5跌2元，建设银行6.03跌5仙，中国平安81.5跌1.35，盈富基金28.64升1.6，复星医药60.75升1.75，友邦保险97.85升0.5，工商银行4.95跌5仙，阿里巴巴223.8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82，瑞士法郎8.502，澳元6.012，加元6.317，新西兰元5.579，欧元系9.355。每百日元对港元7.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港金现价报1659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9美元，卖出1790.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挤塞，特别是去西贡方向，龙尾就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翠塘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知唔知点解个个都叫马俊伟做时间管理大师？我唔直接答你，我用呢首歌去答你。 送马仔终于上位。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前路不可估计。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的那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那个叫咩 Sir？ 哦，曾 Sir， 哦，第一个字是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马？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翻到系十一点十一分啊，吓咁啊，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 啊，系啊，好热啊， 系啊，但虽然今日咁热咧，我争啲个仔落去搭校车嘅时候咧，我裙拉裤拉咧，谂住冲出去咧，话争件风褛未攞啊，跟住俾我老婆秒嘴，收埋佢啦， 失礼啊，理亏啫，你个仔冇噶嘛， 你嘅意思系我讲说话理亏，唔系我个人亏，亏阔。 好在攞風褸就係，哎呀漏咗張被仔啊！咁、你老婆就叫你收埋佢啦， 真係唔 使實身體啊！真係好啦，喂，今日我哋都有咧節目咧，又要有預告片嘅喎。 係啊，十一點半我哋咧風騷生活小確行，咁我哋就會喺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嘅面書個專頁嗰度咧，就會有 Facebook Live 嘅。我哋今日玩遊戲啊！ 我哋今日玩遊戲、 啊。我哋今日玩誒， 大家可以一齊估啊！ 我哋玩咩啊？開心大綜藝 啊！係啊！ 哇！仲唔係啊？ 咁、哎、高攀得滯。 系啊，唔系啊，差唔多啊。 点啊点啊，有咩可以考 我 哋？ 冇啊， 我哋 一 间 系啊，唔系欢迎咧，大家到时收睇我哋个 live 咧，因为我哋咧就揾咗好多一啲有趣嘅集体游戏咧，系要用我哋嘅口啦，要用我哋嘅手啦，就要去模拟一啲嘢。我要去扮一啲嘢嘅， 扮嘢啊！我 系要扮嘢，系咯？边个打工仔唔叻啊？系咪先？系啦，真系。 你最叻。 系啦，我最叻，真系。所以晏啲你可以同我哋一齐玩一下嘅，系啦。咁啊喺个 Facebook Live 嗰度啦， 或者系品评下我哋， 唔系 一齐估啊！因为我哋到时候游戏咧就要估嘅。咁如果你喺个 mon 度睇到咧，你都不妨嗌出嚟嘅。不过我惊你老细答你咯。估错啊你点算啊真系系啦咁啊十二点之后咧下一站边度咧哇我哋今次咧终于就由所谓红苏绿眼嘅西洋世界咧我啲人去到咧就亚洲咯 我哋自己地方系咪 翻翻嚟 记得做嗰个名词我哋讲得准确啲 咩啊 即系咧我哋记得形容我哋今日嗰个地方嘅时候咧 台湾 系啦系啦台湾就够啦 系啊知道 台湾系个地区嘛 系啊好危险啊 台湾呢个地区好危险 系因为最近经济学人咪列咗佢系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 哦，系啊，地震大有冇关系噶？ 系冇冇，唔系净系讲嗰样咯。晏啲可以讲嘅。咁啊，台湾因为我哋翻嚟咧，有啲人移民咧，其实都亚洲都系一个选择嚟嘅。 系。 咁啊，真系认真咧。如果你去到亚洲咧，好多人都会讲话咩马来西亚嗰啲 咧， 泰国 系啊，日本都人哋都好出招嘅。 咁啊，陆陆续续啦。咁我哋第一站咧，当然就系比较近，同埋真系咧，好似即系多人选择嘅就系台湾。 系。咁啊，因为佢就咁近日咧又收紧咗呢个 移民 嘅 政策。 政策咁所以就喺度讲翻啦啊，究竟啊台湾系咪你哋嘅一个选择，定系而家点样咧？ 可唔可以开一个处境题咧？就系、是、因为咧好多时候朋友选择去台湾咧，会觉得咧台湾嗰边嘅生活水平或者嗰啲纸水啊，即系嗰啲物价嘅纸水比较冇香港咁贵， 系啊， 咁所以个生活咧就会 悠闲啲， 同埋 负担得到啦， 慢活啦， 慢 活啦， 系啦，同埋文青， 系啦系啦， 咁究竟咁究竟嗰边嘅生活系咪真系咁平嘅咧？ 系啊系啊， 咁系咪你真系打份万零蚊嘅工就已经够使嘅咧？ 万零蚊系讲咩？港币定台币啊？ 港币啊嘛， 港币梗系好多啦。 台币系啊， 港币万零蚊，即系等于台币四万几人、 啊。 你自己想下，嗰度 四 万几人啊，真系好巴闭噶啦，已经。 系啊， 你 系 讲紧话， 因为佢哋人工又系好低嘅，咁但系生活指数又系好低嘅，两个几都而家两个几，可能喺台南、台中都已经可以食到一碗饭啦。 不如就将呢个处境题啦，如果你 系 去过台湾居住嘅，即系唔好净系旅游，因为我相信旅游嘅观感咧唔同嘅。 系你可以好舍得使钱。 系啊，即系如果你有朋友喺台湾住啦，或者你又真系你都曾经移居过去台湾啊，或者你谂住嘅。你有冇都研究过就 系 系啦，哇！嗰度嘅 生活费 系啦，嗰度嘅物价系咪即系我哋想象中咁平咧？ 个租金其实都唔系贵噶，可能即系讲紧咧$8,000啊，咁已经好租到三房一厅嘅一个 apartment 咯，即系 可能会有噶啦， 三房一厅讲紧800几尺噶， 系啊，咁啊晏啲啦，我哋12点之后咧就同你讲下咧下一站。台湾电话买一个 出 去 啦， 而家可以打， 而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噶啦，冇错冇错。 1872388，欢迎大家讲下咧，下一站边度就系讲 台 湾。 听你讲嘢听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装。 相早已失了踪，相早已失了踪。由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放声。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抹黑到已肥。要是暗淡世情有日空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点妄念。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听过有上面方浩文嘅人话吓、嗯，喂，嗱，跟住落嚟咧，呢、這个我谂咧就唔系人话，系有好多咧，即系妈妈话咧，即系讲啲苦话。佢话喂大件事啦，呢次真系越嚟越佢嗰个困惑度啊，佢嗰个屋企嘅困惑度越嚟越高， 咩事、啊？ 就因为关于姐姐嘅呢一个问题， 系、哦、啊，检测啊， 系啊，同姐姐嘅检测有问题发生啦。咁因为咧，大家知道啦，之前咧、啊、就即系因为有变种病毒咧，就喺社区已经出咗嚟啦。咁啊、政府而家咧有两个措施嘅，一个咧实施咗嘅，一个咧啱啱听到阿林郑咧就话、嗯，哦，再检视下，再检视下。咁、嗯、但系咧都已经吓到大家咧，即系冇咗忽悠噶啦。一个咧就话全港嘅外佣咧就要去做检测啦。 系啊， 咁啊已经好夸张。 星期六日嘅时候已经排晒长龙啦。 系啊，排晒长龙。咁、嗯、啊，呢、這个已经咧令到好多姐姐就话喂唔系嘛，即系已经要做检测都算啦。咁啊检测咗就冇嘢啦。但系咧政府新嗰个讲法就系话希望咧就系以后再续约或者新嚟港嘅呢一啲雇员咧、嗯，即系外佣咧都系要打咗针。 打針好啲， 打咗呢個疫苗啊！嗱，呢個緊要啊嘛，因為咧，起碼到而家呢一分鐘為止咧，係冇任何一個工種 即系夸张到就话嗱，你系咪想唔捞啊？你唔捞嘅话咧，你就唔好打针啦。 即系冇一个话连埋一个条文就系要打咗针嘅。 系啊，嗱，之前咧，譬如话我哋本地嗰啲叫做餐厅咧，佢哋只不过就系话，如果你想变成私餐，咁就麻烦你哋啲员工要打针。 系 咁都仲有个空间啦，即系唔系话做同唔做，系只不过系话 选择。 系啦，即系你可能都仲系话你做多做少咗。哇！但系如果咧而家系同啲姐姐咁样讲嘅话咧。佢个选择就话得你可以唔好嚟香港打工啊！哇，即系 好熟嘅呢一句， 系啊！佢话呢个姐姐就即系几乎系冇选择噶咯，咁样咁所以咧，你话除咗姐姐就即系。啊唔想啦，因为佢哋好多人都仲系有保留啊，有啲担心噶嘛。 因为佢哋都有新闻有资讯噶嘛， 睇到新闻惊噶嘛咁样。 我都问过我个姐姐，我话啊姐姐你 系啦，你就要嘅。 跟住佢就话啦，no no no 咁样，即系佢都系唔想嘅，系啦，即系佢意愿都唔系想嘅。我话但系保护自己啊咁样，我话诶佢话迟啲先啦咁样。 其实为你好 嘅 啫噃。 咁佢就话迟啲先咯咁。 系啊，嗱 咁某程度咁可能咧， 佢检测咗未啊？ 佢佢。book 咗六号咯，系啦系啦 ，book 咗咯。即系我其实佢当嗰个新闻一出咧，我已经即刻同佢上网喺度睇，究竟我哋屋企附近边度有得同佢去检 测 嘅。 系系系。 咁佢就因为咁啱听日第二日系一号啊嘛，即系咁佢红假期啊嘛，咁姐姐你唔使即刻去噶，我一定好多人噶，咁佢都知咁样咯。 佢排七个钟有啲， 唔系佢其实唔系嗰啲太心急啦，我觉得，因为其实 想补饭碗可能 附近唔系啊，佢九号。之前啊嘛， 喂，咁你三十几万人， 系啊， 而家都四号啦， 唔系有得佢 book 啊， 三号至九号中间有好多 六日啫， 唔系啊，其实唔系啊，其实系有 book 噶，即系有得俾佢 book 啦。虽然你话好多呼咗，但系咧，譬如阿华咧，佢都有时都需要去检测嘅时候咧，佢就咁 walk in 去都冇， 其实系啊，唔使预约噶啦， 都就咁行得入去咯。所以 我连续三次去做检测，我都系就咁行入去。 系啊，你边有预约啫？同埋使唔使排几日钟啊？ 唔使。 系咯， 嗱，但系 呢个就大家即系姐姐太紧张，可能就有啲雇主可能一日都唔俾佢出街嘅，可能有啲会咁噶嘛。咁、 就 是、所以佢就要趁佢嘅假期， 就谷埋一齐， 用咗佢嘅假期就时间就 你话啦，你会唔会俾姐姐平日走落去做检测 我会啊， 但系佢一阵间同你讲话，阿嫲我四个钟先翻到嚟噶。 咁啊，平日唔可能啦、 啊， 我唔 使 唔系咯，你行一冇噶。 嗰日、 啊、 就惨啊，因为嗰日咧，我见到新闻卖咧就话，佢哋嗰个分布好唔平均啊，因为话咧佢本来有一个所谓嘅指定检测咧，即系其实真系多鬼住，佢度度都去得，但佢又话一个指定嘅，咁、指定嗰个咧冇乜人宣传，冇人去，其他嗰啲咧唔叫特别指定嘅，即系一般人去嗰啲咧， 系总之有就去啦， 全部爆晒，系啦，全部爆晒咁样。 其实白等嘅嗰次嗰个真系惨， 好惨嘅，系啦。嗱，但系头先同阿彭仔讲紧就系话，你检测就第一步啦，都算啦，咁佢即系最多做咗佢啦。 系， 咁但系你 检测就我觉得要嘅， 系啊，但系咁跟住你就要打针。 唔系呢个系咪 must 咗噶？而家 咩？我哋頭先阿特首都話咧，因為 有進一步嘅消息 洶湧啊嘛， 再講清楚。 梗係，問題係你唔即係要同人傾咯，你唔單方面自己講咯。 似乎都係一個考慮啦， 係 即係起碼政府佢自己內部， 因為咧 好多考慮， 有好多工人姐 咧， 係啦，因為好多工人姐姐咧，佢其實喺度做咗好多年嗰啲啊，咁佢都會續約噶嘛。佢講續約嗰啲都要啊嘛， 冇錯， 新嚟嗰啲咯， 新嚟同埋續約都要咯。 咁新嚟同埋續約嗰啲咁啊，續約可能嗰啲已經做咗好多年，咁可能佢真係有大病，好多我聽到好多嗰啲封煙節目咧，嗰啲僱主就係我姐姐有哮喘嘅，我姐姐唔知有咩身體咩毛病咩毛病嘅，咁其實佢自己都擔心究竟打完針之後點啊，同埋講緊嗰個叫做佢有萬一有咩大吉利是，恭喜發財，咁點算咁啊？ 係噶， 係咪先？ 而家啲僱主， 你話俾我哋聽，僱主究竟係有咩承擔，或者有啲咩賠償之類處理？ 因為有啲譬如話，即係僱主協會嗰啲咧，咁啊，佢哋講啲嘢咧就比較咧唔講咁多感情嘅，就淨係講數字嘅啫。佢就問頭先， 係 啦，喂，係啦，佢就從嗰個實際角度出發，佢就話：等陣先。有咩恭喜发财嗰啲计边个？ 系啦， 咁如果嗰啲算系乜嘢咁样？ 系啦， 系啊，咁啊嗰啲保唔保啊？如果你话佢真系大家利是有任何嘢嘅话咧，我哋而家嗰个保险包唔包喺里边噶？ 系啦， 咁点算啊？ 细致嘢咧，你都系要去倾咯，因为喂人哋打工啫，我真系唔知佢打完之后个反应系乜嘢，你明唔明啊？ 系好似需要即系。 照顧自己嘅身體多啲嚇，即係瞭解清楚，但又唔係話一打就即刻拜拜。 係係啊，即係咁樣咯。但係佢哋就係有啲咁嘅商榷，所以 我諗如果真 係 要真係要推出呢個政策嘅話咧，佢一定係咪需要有一個就係話，當佢係身體上面咧 有醫生證 明 咯， 係 都 係唔適宜嘅時候，咁佢可以豁免咧。 嗱，都係嗰句啦，你香港人啊，有醫生證明，醫生都喺度話：喂啊，政府啊，咩叫證明？證明啲咩啊？咁樣指引都亂少少。 同埋而家咧，佢就涉及嗰個歧視嘅風波啦。因為嗱，真係冇辦法，你真係會有啲人都問嘅。咁點解唔係所有外來嚟香港打工嘅？都要打疫苗咧， 咁又嗱咁样计咯，因为佢好多时咧接收翻嚟输入个案咧，都系嚟自佢哋，嚟自佢哋有啲个案咧又加咗嗰啲变种嗰啲病毒，咁 唔系咁咪 话 就所有外来嘅咯，因为佢而家讲紧就系话你有 风险地方啊， 就系啦，印度咯，印度都有人嚟香港做嘢，但系佢哋嗰啲唔使打疫苗嘅，你一样可以做嘢嘅， 唔使唔使即时检测同埋做 系啊，两样都唔使嘅，咁咧呢个 咩啊？未有个人。唔係我講咩？我唔對唔住，唔知邊個冇話冇你唔係嗰個冇話 你你冷靜啲先， 冇話佢哋唔做。不過呢批菲律賓先，跟住 平機會啊嘛， 排緊隊去印度咧。下次 因為大家就問緊平機會點解咁樣唔係一視同仁咧？咁平機會嘅答案就話以防疫作為一個理由嘅話咧，就唔算係違反呢啲歧視條例。甚至乎你話冇一視同仁咧，佢話咁人哋冇話唔做啊，未做啫， 未啫。 系啊，但系咧，我觉得咧呢个矛盾咧，其实我谂好多家庭里边咧，其实系出现嘅。 系 记唔记得之前咧未讲到咁夸张，要检测同埋做疫苗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好多雇主咧就会话唔准出去吓。 系 你个所谓嘅 rest day 唔通你同我留喺屋企啊咁样。咁当日咧，其实已经有个争拗啫。点解冇咁你哋就可以翻工出街，你哋去食饭？点解我一个礼拜一次就唔得？咩啊？梗系唔得啦！你哋咁多人喺度聚集，喂，咁你哋 都 聚集噶？ 系可能你哋喂翻公司仲多人啊？ 咁 出街嘅时间仲多。 系啦，咁然后嗰个矛盾位咧就系、是，好似永远咧就会有一批人士咧，佢就会咧即系用个印象就话， 好似佢哋会吸毒。 唔系啊，佢哋会 病毒啊， 系啦系啦，哎呀，长嘴先真系，长嘴先， 病毒 系啦，即系佢会觉得话啊呢班人咧就好大棚人嘅，佢哋咧又会中意唱歌跳舞啊，唔戴口罩啊，佢哋咧就检测嘅佢哋嘅检疫保护能力好低啊咁样，咁但系另一边啲人就话。咁大家都系人啫，你觉得佢冇睇新闻，佢唔惊嘅， 系 咪先？ 我姐姐都惊噶嘛，佢姐姐自己生命佢做头家喺菲律宾，系咪先？佢咪更加要保护自己。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喂，佢要打针，咁点解你雇主屋企人唔使打？ 系啊，一样啫嘛。而最后咧，我谂亦都系令人好难说服，就系咧嗰个感染数字咧，之前啲医生都有出到嚟就话，外佣感染率咧，其实嗰个比例同香港人咧，即系整体感染率嘅比例咧。绝对冇偏高度啊！佢话我冇记错，佢嗰个数字都系 0.1%。 喂，仲有一样， 即系话我哋头先个印象咧，其实系唔啱嘅，即系话，讲外佣梗系唔同啦，佢成日都咁密集咧，我其实 sorry。真系冇咧，真系。 同埋姐姐真有睇新聞嘅，你唔好以為佢哋報中文嘅，佢唔睇英文啊，係咪先？都有英文報道嘛。我見到有個訪問姐姐話。你哋嗰啲咩群组跳舞群组酒吧群组咁多，点解你封佢封我哋点我哋咁样？ 但系知唔知原来有啲雇主咧？我听佢哋嗰啲新闻讲咧，佢哋真系夸张到咧，有啲咁过分啊！佢话你 rest day 啊嘛，你一定要同我签张纸，你净系去楼下公园。你唔准去第二度，如果唔系我唔出粮俾你。 仲要作证咁样， 系啊，即系佢话咧，我唔使你留喺屋企啊，得。如果唔系我犯法啊嘛，你咪出去咯。不过我限制你出去嘅旅游地方。 协议口 系唔得噶，其实 梗唔得啦，咩协议冇得协议 啊，唔得噶。 有雇主以为咁样得啦， 系啊， 你傻得嘛？你唔可以嘅， 所以 唔 系，所以我谂咧，其实呢轮咧，即系姐姐就固然好大压力啦。其实雇主咧，其实佢都崩紧啊。即系你要头先我哋讲嗰啲道理，佢可能话我咁明咯。不过我心里边我接受唔到啊，我好紧张啊，我每日翻嚟都好惊会有任何呢啲病毒发生啊咁样。所以政府都系要再度多啲宣传啊，即系要教育一下。 系啊系啊， 系啊， 打疫苗系 OK 嘅，不过就 系 点样处理 之后咧？系咪咁样强制打就要处理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因應社會對外佣續約或簽新合約時需要接種疫苗的意見，已經要求勞工及福利局重新檢視，強調目前未有定案，政府在重新檢視過程中會諮詢外佣來源地在香港的領事館意見。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強調，所有措施都按公共衛生和科學推行，不涉及任何歧視，最大的基礎是風險，當局以風險評估採取防疫抗疫措施。她又說，需要強制檢測的30多萬名外佣，截至剛過去的週末已經有10多萬名外佣接受檢測，加上有幾萬名外佣完成接種疫苗，他有信心在今個月9日之前完成相關工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整體穩定，形容是來之不易，希望有關局面維持下去，最好達到本地個案清零。但他亦關注近日出現變種病毒株在社區傳播的情況。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說，近3星期有4宗變種個案進入社區，當局使用了更嚴厲措施應對，包括在出現個案的大廈進行圍封，居民要檢疫21日，頭3宗變種個案共涉及1600人，需要檢疫21日。他又說明白措施為市民帶來不便和困擾，希望受影響的市民諒解。他已經要求衛生防護中心研究需要檢疫人士，如果已經完成2劑疫苗接種並已經相隔14日，檢疫安排是否可以調整。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朝早主持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被問到香港電台助理節目主任李君雅不獲續約、港台刪除網上平台多集節目重溫等做法是否涉及政治考慮，她回應說，港台屬政府部門，每個政府部門的人事管理都由部門首長負責，她沒有參與相關工作，對相關事件沒有補充。他說沒有賦予港台新角色，港台會繼續擔當既有角色，而節目並非不能批評政府，但必須客觀和持平，不能有偏見。另外，林鄭月娥回應有關立法禁止假新聞時表示，仍然要做大量研究，會參考外國應對有人在社交平台散播假新聞、煽動仇恨言論的做法，暫時未有立法的時間表。記者協會昨日公布2020年本港新聞自由指數調查結果，其中新聞從業員對新聞自由的評分是32.1分，連跌2年，創有調查8年來新低。公眾的評分是42.6分，較前一年略為回升0.7分，但都是歷來第二低。記協主席楊建興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記者在查冊時遇到的問題，以至傳媒作為第四權能否做到監察政府，公眾和傳媒工作者都覺得有削弱，超過80%受訪者覺得責任在於政府。楊建興說，過去一年有就查冊問題向政府部門和政策局查詢，但都沒有回應。他說有關情況影響傳媒發揮監察功能，如果傳媒失去這個功能，將影響公眾利益。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天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大致天晴炎熱。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35点，升77点，成交金额445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0元，跌4.5元；中国平安81.3元，跌1.5元。 建设银行6.04跌四仙，盈富基金28.62升一毫四，友邦保险97.85升个半，复星医药60.65升1.65，美团系293.2冇升跌，工商银行4.94跌六仙，中远海控16.66升1.26，阿里巴巴224.2。阿里巴巴是224元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25，瑞士法郎0.914，加元1.229，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港金现价报16,58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04美元，卖出1,78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多，排到去风力楼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车龙咧去到风力楼对出。咁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慢线咧，较早前有道路工程嘅，咁呢个工程啱啱做完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卫理道对出，就系、是、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慢线的道路工程已经做完了，但一带还是挤塞，排到去卫理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汇丰总行大厦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亦都挤塞，龙尾就在纪元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带都是车多。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嗰段咧，仲系行车缓慢，龙尾喺白沙湾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和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去夜街又唔俾，好烦啊你！ 净系食细妹，唔食我真系好偏心啊！ 我今晚唔翻嚟食饭啦。 唔使留汤俾我饮啦。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咧？ 妈咪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唔好射游戏啦。 我订咗啦。 吓、啊？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知识 阿 Lu， 我拍咗咁耐片，终于可以赚到钱啦！仲要唔止香港观众，我有美国嘅观众啊！ 咁我就更加要恭喜你啦！除咗要交香港嘅税之外，仲要交埋美国嘅税啊！ 吓，美国都要交税？ 今年六月开始咧，如果你嘅 YouTube 片啊系有美国观众嘅话咧，会正式要缴交美国嘅税项啊！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志， 知识会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又嚟全球华南听众啊！哎呀，东南亚大地区、 北美啊、北美啊、欧洲啊、 山美以南全部嚟晒啦！我哋呢个咧 Facebook Live 咧，而家已经开始紧啦！你听紧嘅电台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网上直播已经进行紧。 大家好， 系啦， 继续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吓， 冇错冇错，咁我哋系啦，我哋今日风骚生活小确幸咧，其实想同你玩啲游戏嘅啫，今次唔做啲咩特别运动啦。 系啦， 咁但系呢个游戏咧，理论上就可以同埋咧啲听众咧。一齐参与嘅，因为咧，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咧，即系做啲动作啦，有啲即系好似有口难言咁样估一啲嘢啦。咁、如果咧你喺个 mon 度睇到咧，你不妨嗌出嚟啊！ 可以，咪可以即刻打你啱唔啱啊？ 自己都参与系嘛？ 自己都参与啊？ 咦，唔系 咩啊？点 样啊？我哋唔系玩 咩啊？咪动物啊嘛， 咁使乜参与？佢都知道我做咩啦。 咁佢可以比分噶嘛？边个扮得好啊嘛？冷静啲，你唔好激动，真系。 我哋太深， 系咯，太深真系。OK， 喂，咁啊嗱，我哋准备好嘅话咧，我哋马上开始咯。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面书专页上面咧，望住我哋而家有直播开始紧啦。 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跟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给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不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风骚生活小确幸的了。 好啦，嚟啦嚟啦嚟啦，我哋先玩第一个游戏啦，先玩第一个游戏啦，欢迎大家咧喺你个办公室里边咧，如果你唔怕老细话你吞 pop 嘅话咧，可以一齐玩嘅。 喺屋企咪冇问题咯， 屋企冇问题，屋企冇问题，但我望都望你而家喺公司啦，系咪先？又公开又公开啊嘛，真系。嗱呢个玩法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咁咧，我哋三个咧，应该会轮流咧就做发问问题嗰个嘅。 系。 咁我哋个玩法咧，就系我而家咧就会先讲咧就话其实好低能嘅一开头个佢个 format 咧，因为系啲集体游戏嚟嘅，佢就要咁讲嘅。啊！动物里边咧，唔系农场里 设定系咩？ 我哋个设定系咁样嘅，佢个玩法就系、是、咧，有个人咧，譬如我系个 host， 我就会讲嘅，农场里边咧嘅动物就已经醒咗啦，呢一只动物系，跟住佢就会讲个动物出嚟，咁咧一讲完个动物之后咧，做乜嘢啊？ 有品牌啊， 系啊，有品牌露出， 系啊，一定睇啦，唔使惊，又唔系带货直播系咪先？ 没事啦，大家又成为热门啊！ 系啊，你件衫都系牌子嚟噶，你都要咁计。傻豬豬嚟嘅， 我個人都係牌子係嘛？ 係啊係啊，咁啊淘老婆啊淘老婆啊真係，係咯有牌咯真係，係啦咁啊，我哋話嗰個玩法咧，就係話啊，我哋話啊，而家農場裏邊咧有隻動物咧，佢就瞓醒咗咯，係啦。 咁跟住咧，我就会话啦，嗰只动物就系、是、咁。我讲完个动物咧，我哋另外呢两个拍档咧，彭仔同埋阿桂花田咧，佢哋一个咧就会做动作，一个咧就会扮嗰个动物嘅叫声咧，就要去即系 一齐做啊，又动作又叫声、啊。 哦，咁可以得啦，系可以一齐做嘅。咁啊，睇下究竟咧，你哋边个做得似？ 哦， 系啦。 我哋可以分别做动作同埋扮声， 但又可以一齐做嘅。 系 系啦， 我系啊，我又会做嗰个动作， 冇问题噶， 你中意啦， 冇问题噶，系啦。咁啊，系纯粹考反应。即系佢可以即刻咧谂到究竟嗰个动物系做啲咩咧，佢、 啊、 就嚟噶咯，好嘛？咁 我 哋试下咯，好啦，我哋试下咯。不如我哋先嚟个热身咧，容易啲嘅、 啊啊。好啊， 好啦、 啊， 我嚟个热身啲嘅。农场里边有动物醒咗咯，嗰只动物系母鸡。 母鸡。母鸡，母鸡冇冠噶。 我特登讲母鸡噶，已经。 唔系啫，我真系要提一 句。咁、哎、我暴蛋啦。 系啦，得系啦，冇啦，冇错。嗱，呢个系咪好容易先？ 哦，好啊， 系啦，呢个最容易啦，咁样嘅啫。 我开头都输咗啦，咁样。 系啊，你搞错咗鸡冠咯。 我都跟咗你嘅，其实我都跟咗你嘅。 系啦，嗱，呢个热身题好容易啦。嗱，咁跟住嚟咯。系啦，嚟咯，认真咯。 好 烦。系啊，好烦啊，真系。 有人帮我揸咩就好啦。 你可以跟住你重新演绎。今日你做得唔够靓嘅话， 听众观众有得 系啦嚟咯，好啦，哎呀，农场里边有动物醒咗咯，呢只动物系长颈鹿， 长颈鹿， 嗱我伸长咗条颈啊，嗱我唔系扮声啊。 你冇人扮声系啦， 系啊，扮声 系啦。其实我哋可以有啲创意嘅、 啊，我伸长条颈啦。 系啊，我觉得长颈鹿个声可能系你好嘛。 咁边个决定我系边个？ 因为长颈鹿个颈咁长，佢讲句嘢一定好慢啦、 啊。你系树懒， 你话 系啊，纯粹嘅啫嘛。嗱、哦，你话边个评分嘅话咧，不如就叫听众评分。咁而家咧有好多人睇紧嘅话咧，阿 Sophia 已经话笑死啦咁样，系啦，有个咧就赞头先你嗰本公仔书咧好靓咁样， 系咪咧？ 唔紧要啊， 又成为热门货。 好啦，第一 round 咧就有个朋友啦，哎呀 ，Chan 咧我就话彭嘢好似啊。但讲紧扮边只先得啊？扮公鸡啊，定系扮长颈鹿啊？ 但系佢嗰 只 公鸡唔啱，我系母鸡先啱。 系啦，母鸡噶嘛，系咪先？嗱，所以咧，我哋再提一提大家，佢嗰个创意位咧就系、是，其实我哋唔系每一只动物一定知佢点叫噶嘛。 系啊。 咁你自己谂，你合理化佢， 即系冇一个标准答案。 冇标准答案噶嘛？你有创意得噶啦。 好，嗱，跟住咧到彭仔你去豪仔度，到我出题啦，成、 啊。好啦，好啦，好啦。 你 走过对面街。 梗系啦，咁你两个啊嘛。 系啊系啊。 两个一齐玩先开心啊嘛，好，你去嗰度。 系啊。哎呀 ，Jackie 赞我啊！我今日着得好有型、啊。 赞你个头，佢喺佢琴晚嗰套衫冇转到。 有啊，唔同颜色噶。 哎呀，你好啊，赞你个头 咯， 着得靓。 点解以为我冇翻过屋企啊？大件事咁样，你带带得 嘛？带唔到咁多嘢啦。 好啦好啦，哎呀，真系戴颈链啫。好啦，嚟，好。 农场里边起咗身之后咧，啊，你 农场里边有动物起咗身啊？ 个 农场点起身啊？ 农场 扣佢分， 扣佢分啊！ 动物起咗身之后咧，啊，开始食嘢啦。咁我就会见到咧，一只熊猫喺度食紧粥。 熊猫 系啦，熊猫食紧粥。哎呀， 粥。 嗱，你睇，成只白，佢好积极，好积极，系咪？ 啊，唔系，我哋嚟哥，朋友，我哋合体， 诶，点啊？点合体啊？过嚟啊！喂，你想做咩啊？ 冇噶啦，唔喐噶啦，唔喐噶啦， 冇片睇喎、 啊。我哋见到啲熊猫就系咁噶咋，冇声噶，系啊，唔讲嘢噶。佢好懒噶，就唔喐噶啦。你估下我哋做乜、哎？你话知你啦。 咁你喐啊，咁样佢 唔喐噶。我睇啲片，佢哋两个定喺度就唔喐，好耐都唔喐噶啦。 离晒谱嘅，一好似你啊，睇下听众讲咩先。 睇下听众先。 听 众话豪仔啦，然后话彭爷今日好 fit 我个身形咁样啦。 系 啊， 气 啊 瘦咗。 系啊，彭仔好大个肚腩啊，系啊。 冇食饭噶喎，寻晚已经。 系啊，好啦好啦，继续。 惊 嚟噶。系啊，佢话彭仔做得好认真啊，咁样 系啊，我多谢我啊， 好好， 第二个， 咁 啊， 系咪到我啊？ 未出两条啊， 两条啊嘛， 好 啦，咁咧咧，熊猫食完粥之后咧，哎呀，曳曳猪咯，吓，我冇讲啲咩，你唔使咁紧张，曳曳猪系啲咩咧？有只牛咧搞佢啲粥，哇， 牛啊， 有牛咧搞佢嗰啲，系啦，搞佢啲猪粥啊， 牛啊， 牛。 你一直插到 你是不 是我现在看到呢现场 弱佬啊你是不是 现场呢阿豪仔和阿彭仔 你不可以打到人家 我最重要是有个题啊我用屁股对住佢 是啊放埋屁啊 牛屎啊 是啦 还有呢牛呢如果呢个时候呢应该就会拿条尾撥乌蝇呢 是啊是啦做得好 哇咁多嘢搞啊你啊 你听咗话你 嗰条牛尾 做得好足 咁啦 做得好我俾半返你哋啊真係做得好足 係囉 咪啲听众未 仲先係评判囉 佢哋冇俾分 有啊有个话豪仔思想污秽啦係啦彭仔做得好好啦豪仔似牛啦斗牛啦 佢 哋两个 斗牛啊 係啦佢话牛呢豪仔赢啦咁好啦到你啦到你过嚟彭爷到你过去啦 好好好 出题目啦到你哇但是桂花田的身形又没什么动物是扮到的。他都是扮回一种的真的。你叫他扮蝴蝶那怎么算是不是飞都飞不起是不是 真 是。怎么 走来走去。 老闆 好啦 看着小女子啊。 好又进入。又进入我们这个的风骚农场。 其实你可以转你可以转植物的了而家。你想不想啊 不想。 好转动物啦。 我作了动物嘛。好啦在这个风骚农场那里天蒙光突然之间见到有啲动物出咗嚟喎呢隻动物系好怕事嘅鸵鸟啊。 鸵鸟 好怕事嘅鸵鸟。 你不俾个 pet 人睇先㗎。 哎呀 鸵鸟系咁㗎嘛。 啊係呀我要 用低个头。係啦將个头。 係呀用低个头。 系， 如果个都拥低个头，咁我扮第二个啦。 鸵鸟有只翼， 鸵鸟唔系啊，鸵鸟最中意啄人咧，直情系咁样噶。 点啊？ 系啊系啊， 鸵鸟成日都系咁样咧，攞个嘴咧 袭击个镜头啊， 袭击个镜头。 我扮声， 袭击个镜头。 咩声啊？鸵鸟咩声？ 我扮鸵鸟 声， 捉，我唔知咩声啊！你我扮声啊！ 掟声， 捉。 聲佢贏啦， 好唔進取啊！ 好進取啊，已經係 啊係啊，咁跟住 阿豪仔嗰個咧， 佢叫佢扮河馬喎。 咁我瞓喺就得啦，系嘛？ 擘大口啦要。好，河马见唔到嘅，鸵鸟咧走咗啦， 走咗啦，好啦， 系啦，鸵鸟走咗入去呢个农场嘅树林里面，突然之间佢好惊，因为佢见到有大蟒蛇啊！ 大蟒蛇啊！呢次要牺牲咯，咁样 系 大蟒蛇。 钳住咗啦，钳住咗。佢系个蛇头，我系个蛇身。 点解个大蟒蛇唔躝死啊？ 躝 派地 条蛇好大噶，攀咗 死蛇烂线。 系啊， 死蛇烂线。 如果你过埋嚟，我就钳住你，啱啱好噶啦，真系已经。 嗱，我已喐嚟喐去噶喂。 哎呀，你咁叫喐而家佢？ 系啊系。 你搵只手扮下蛇形都得啩？ 蛇尾后边，蛇尾后边，呢条蛇真系好肥， 好肥啊！真系吞咗只猪喺度。 喂，咩？ 好啦，有冇 食条声噶？ 有冇听众评分？ 佢话豪仔你喺度做咩啊？你笑到甜甜就系笑到肚痛啦，系啊！哇，佢话呢个好啱亲子游戏玩啊， 系 跟住喂有听众话佢哋点名？佢话大家做金丝猴得唔得？ 金丝猴， 金丝猴 系咪？系咪揈下揈下咁 样？系啊，你要攞条尾揈上，得你一个齿噶咋，彭爷？ 点会得佢一个齿啫？ 细粒啲啊嘛，边有咁肥嘅金丝猴啦？ 唔 系你有冇今年啊？ 冇 金丝猴， 冇 啊冇啊，仲有冇人？仲有冇人想点啊？ 金丝猴，吓吓吓吓， 我 扮声吓吓吓吓吓， 唔系， 你做咩扮空噶？影，扮金丝猴啊！ 系啦嗱， 爬埋上台，爬埋上台，爬埋上台， 想跌死我！ 嗱，我哋出植物题。 植物，而家转啦， 我哋转植物，系啦，我哋就咁轮走啦，唔使过咩啦。我哋而家农场里边 系 有一棵仙人掌， 仙人掌，咁点啊？ 仙人掌， 仙人掌冇声噶， 咁样， 仙人掌， 仙人掌， 系咯， 我会做姿势啊， 仙人掌， 我会做掂到仙人掌嘅动作啊， 好， 我帮你， 仙人掌。我都好似震 啊！哇，系啦，你呢个仙人掌系影住程俊鹏， 你想点？ 你呢个做咩咧？程俊， 佢手脚唔协调，其实 你呢个似系收缩水， 真 嘅，呢个似系收缩水，你仲唔系精装追女仔系咪先？ 收縮水，你可唔可以俾個咪解釋一下私人獎點解係咁樣嘅咧？嚇、 啊，有啲似、啊， 有啲似 啊，有啲似啊，有啲似，有啲啲倒刺啊！ 第二棵植物，芭蕉扇。我有啊，我有啊，呢度有噶啦、 哦。芭蕉扇， 芭蕉扇系咯，我都谂到呢、這个泼泼。你可以做铁线公主啊！ 我就会冚啊！ 系咯，一巴冚落嚟啊！真系系啊！嗱，其实咧就都好攰噶啦。咁啊，啲听众咧都 未扮声， 你扮啦、 啊。不如咁啊，扮食士多啤梨声啊！ 好， 系啊，嚟啊，食啊，食啊！ 士多啤梨鼻我有个声，士多啤梨声我冇喎。 快扮啦，扮食啊！头先话扮声嘛， 士多啤梨嘅声。 系啊，系啊，系啊。 咁同食同食金嘅声有咩唔同 啊？食龙眼， 食龙眼， 你食榴莲，你食榴莲嘅声， 我唔食榴莲， 食唔到真系， 好 难食。系啊，OK 喂啦，咁啊，今日咧扮住咁多先啦，咁啊，但系氹大家高兴下嘅啫。咁啊，有啲朋友都话啦，其实呢个的确咧就系一个亲子游戏嚟嘅，你同啲系啦，同啲小朋友玩又得。咁啊，你话如果咧趁住而家酒吧复业咧，你谂住落到去玩呢啲集体游戏嘅， 嗱又可以戴口罩，我哋系咪？系啊，成日唔使除口罩。 我谂你都可以一个人翻屋企噶啦。 不过我会建议咧，玩嘅时候咧，如果再进一步咧，就可以加埋有一个摩托安莎就更好啦， 冇摩托安莎， 即系有摩托摩托安莎 嘅 样， 系啊，都系玩 小朋友亲子啊嘛，可以学习埋啊嘛， 系啊系啊，都系玩创意搭救啦吓，喂，咁好啦，今日时间够晒，拜拜。 喂喂喂，妈咪话靓仔有好多种，而咁多种之中最靓仔嘅，咪就系我呢种咯。大眼大鼻大隻唔使睇我全部毛，千奇百趣烟瘦还肥系成我呢度。你以为生得靓仔先会仕途好，但系几廿岁就红，我又觉得太过早。我唔系话比较天生定系后天好，我净系知道唔系自摸就叫食得好。妈咪话做人做事最紧要食脑，唔使下下靠个样赢人咁老土。你话我唔算靓仔，靓但肥又有乜为？我是靠食努力吞女仔，请你好好放低。你话隔离似靓仔，但我话望太耐有啲滞，有件腩肉沾住至好睇。That's right。都是观点同埋角度，才华洋溢左拥右抱完全冇难度。大家睇住我开 show， 唔使知道笑，听到 Mike Tai 呢个名，放得两声叫。讲到呢度明明我劲喺边，无论你有几努力，都只可以掹车边。靓唔靓仔唔使咪再问我，扣晒全世界嘅女，个个就系我。你话我唔算靓仔，靓但肥又有乜为？我是靠食努力氹女仔，多你好多女仔。你话隔离似靓仔，但我话望太耐有啲滞，块面有肉氹住至好睇。 食老系咁噶啦。 俊阳啊 ，Mark 啊，我唔算靓仔啊， 系知道噶啦， 系啊，唔算啫，只系 系啊，电话号码。 话18723888啦。玩完风骚生活小确幸之后，接住落嚟我哋有下一站边度？ 系啊，今次我哋返去亚洲台湾篇。 系啦， 咁如果你都想同我哋讲下，譬如话喺台湾啊，你认识嘅朋友啊，生活啊，系咪真系咁平咧？系咪真系咁慢嘅咧？系咪真系咁乡下嘅咧？吓，咁啊，系啊，同埋佢哋最近收紧一个移民政策咧，究竟你有冇都研究过？会唔会咧？你可能就会又多咗个担心啊，阻碍咗可能。转态咧，咁样系，欢迎打嚟嘅18723888，18723888，听新闻先。 这第三代传播建议，同日到过东荟城曾经冇戴口罩嘅人，到过东涌海堤湾畔餐厅嘅人，同埋喺4月11日之后曾经到过有关地方嘅有病征人士，最好接受检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主持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被问到香港电台助理节目主任李君雅不获续约、港台删除网上平台多集节目重温等做法是否涉及政府考虑，他回应说港台属政府部门，每个政府部门的人事管理都由部门首长负责，他没有参与相关工作，对相关事件没有补充。他又说没有赋予港台新角色，港台会继续担当既有角色，而节目并非不能批评政府，但必须客观和持平，不能有偏见。另外，林鄭月娥回應有關立法禁止假新聞時說，仍然要做大量研究，會參考外國應對有人在社交平台散播假新聞、煽動仇恨言論的做法，暫時未有立法的時間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为广东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的低压槽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靠近沿岸地区。本港下午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19点，升61点，成交金额475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9元，跌5.5，中国平安81.35跌0.5，建设银行6.04跌4仙，盈富基金28.6升0.2，美团292元跌0.2，复星医药60.4升0.4，友邦保险97.55升0.2，中远海控16.74升1.34，工商银行4.94跌6仙，阿里巴巴224元升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6，英镑10.779，瑞士法郎8.501，欧元6.012，加元6.316，新西兰元5.578，欧元是9.3507，每百日元对港元7.1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1。港金现价报1658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9.84美元，卖出1790.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 龙尾在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着丽景道一段挤塞，咁去赤柱方向龙尾就在深水湾泳滩，去黄竹坑方向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对出。另外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由于中环六号码头的升降台有故障，中环来往梅窝航线所有航班需要改在中环的五号码头登船和卸客。另外往来中环和长洲和往来中环和梅窝的航班派岸时间和开航时间将会有延误的，大家留意一下。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将军澳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九点至十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RTHK RTHK 香港电台 Pop Dirty Two。 So I gotta be patient.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I told you my level of concern.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乐迷投票经已结束，多谢支持，密切留意投票结果公布日期。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stay喺香港做功课。 好啦，12点返到嚟啊 ,13 分咁上下时间。我哋下一站边度呢？我哋今日预告咗啦，我哋返嚟亚洲地区。咁亚洲地区呢，最近最热门亦都真係比较多人选择呢，就係台湾。 係 啦。 都成日都话一个零钟头嘅机程，咁跟住呢即係话就算屋企人嚟探自己呀都好方便啦。 周休二日啊嗰啲嘛，成日都讲。 係啦，呢个礼拜五六日分分钟一个月可以见几次。 周休 二日。係啊，佢哋嗰啲叫周休二日咁啊，礼拜六日啊。咁啊，以前就用嚟形容啲人去旅行咧，就先话：哎，我礼拜五咧即刻收工啦，跟住搭乘飞机，三日两夜，哇，仲可以喺礼拜日咧就夜晚已经翻嚟。 想当年我就系咁噶啦，星期五放工就即刻飞，咁 去尖沙咀啊嘛。 唔系啊，即刻飞，跟住咧就星期日咧，甚至乎试过咧星期一朝早六点几咧搭即系搭早机翻嚟。 系啊，你试过台湾啊？ 系啊，我 系咁样噶。 喺10年前嗰阵成日都系咁样。 就扮自己系空姐嘅生活啦。 即系周围同人讲话，哎呀，我又要飞啦咁样。 阔太嘅生活 系啊，咁佢系近啲嘅。你谂下，你喺大西北出嚟啊，如果撞一撞塞车啊，两个钟都翻唔到工啊，咁嗰啲就已经去咗买凤梨酥噶啦，已经。 系啊。 嗱，不过呢个真系咧，都系旅游方面嘅体会就多啲嘅。 真正生活又唔 系啦，真正生活啊，住又会点咧？嗱，所以首先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啦。如果你有住过台湾啦，你有朋友喺嗰度台湾住紧啦，或者你谂住喺嗰度住嘅咧，都欢迎可以同我哋喺个面书度倾下啦。嗱，咁啊，新鲜滚热辣咧，当然就系佢最新嘅嗰个叫做移民门槛咧，就收紧咗。咁啊， 我哋呼吁电话号码先，1872388，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咁咧，即系你有冇试过曾经住何台湾啦？又或者有冇朋友住台湾？其实佢哋我哋嘅文化差异，原来以为好似，但系其实都 有差异， 都有差异吓，都唔系嘅。佢生活习惯啦，或者系都系啊，食住啦，生活啦，翻学啦，即系 生活成本啦，系咪真系咁低嘅咧？ 系啊，嗱，咁啊，先讲台湾咧，佢不嬲嗰个移民嘅门槛咧，的确同其他地方比咧，佢系好似低啲嘅， 系咪啊？ 因为点解咧？ 低成点？ 譬如咧，用钱去解决问题嘅呢种方式咧，投资移民咧，咁啊，如果我哋讲英美澳加嗰啲咧，你都唔使谂啦，每次个数额讲出嚟咧，都好似你去赌神赌钱咧，摆落去瑞士银行本票咁样咧，喐下都系要讲紧几千万。仲要係當地貨幣喎，可能係要咁啊！你好難去用呢啲投資移民咧，就去到嗰啲英美澳紐嘅。咁啊，但係台灣咧，佢都有投資移民，咁但係佢門檻咧真係低好多喎。咁咧，你折合翻咧，即係大概就係佢要600万台币到啦。咁你計翻咧，3得个3，4得个4咁樣，咁其實都係可能係100多万港币咧，你就能夠即係用到投資移民嘅方式啦。咁樣咁嗰陣時，我都有好多朋友咧，佢係用投資移民嘅方法咧，就去咗台灣嘅。不過是有阶段性的。 什么意思啊？ 即是讲呢几年前。因为佢喺几年前咧个门槛就真系宽松到咁啦， 因为嗰阵时又冇一个， 即系冇嗰阵时唔算系好多人想去台湾啦，咁佢就好想吸多啲人才啊嘛，咁嗰阵时嘅门槛就系你俾100几万港币，咁咧你可以投资任何类型嘅铺头，包括网店都得。 哦、 即是话你唔使有实体嘅铺头喺嗰度存在。 初初最初嘅时候， 最初 系啦，啲钱过去， 你带啲钱过去，咁咧你连人都唔使请嘅，因为如果你网店嘅话咧，咁我 做晒噶啦。 系啊，嗰阵时我有个 friend， 佢就喺2014年嗰阵时就去咗台湾，佢后来就做网店，咁咧就真系两公婆自己搞掂咯，咁其实唔使请人噶嘛。啊，好景就不常。 系。 系啦，咁啊，因为自从差唔多，我谂2019年前后咁上下啦，多咗人去， 系多咗人申请， 同埋好多香港人咧，嗰阵时咧新闻都有买嘅， 都系做网店， 唔系啊，去咗一年就执咗间铺头， 哦， 即系佢俾咗钱啦，俾100几万，跟住就执咗， 即系摆到明， 摆到明就攞居留嘅啫， 系做乜嘢？ 系啦，咁咧佢话台湾政府发觉喂唔对路，即系你哋个个嚟就挤低100几万，然后一年后就走咗，咁我投资移民本来就谂住你带旺当地噶嘛，咁啊冇咗呢条水路，咁咧佢就开始收窄咗啦。咁第一收咧就已经系话啊，你如果即系用投资移民咧，金额都冇乜变嘅，不过咧就要求你要营运间铺头咧，好似系3年，咁然后咧仲要你请咧最少两个当地人，咁你先至可以即系叫做围到数， 同埋真系可以， 亦都唔俾网店啦，一定要实体店嘅， 当地人都受惠咯， 系啦，咁同埋你最少绑你3年咧，咁你起码唔记得3年定2年啊，总之就绑你呢个年期， 咁短啦， 系啦，唔会一年就走咗。咁於是乎就令到有好多人就即刻打咗个突啦，因为哎呀惨啦，即係唔可以再用呢条桥。 咁始终人哋嗰个地区。 咁人哋都有佢考虑㗎嘛。 係啦，都有个成本要计返㗎。 係呀，都会㗎。咁而家第二个呢，即係之前就讲投资移民啫。咁而家呢就早一个礼拜呢，佢出嚟嗰个收紧嘅政策呢，就係同你唔係淨係投资啦。即係就算你用咩專業人士嘅方法啊，你攞到呢個居留證咧，佢而家都收窄咗啦。以前咧一年咧。你就可以攞到嗰个所谓嘅身份证， 系啦，一个人就可以攞到一年之后咧就可以申请其他屋企人啦。 系啦，咁但系而家咧佢就话咧，你最少要居留2至5年先得。咁嗰2至5年系点嚟嘅咧？其实就纯粹吓睇下你系连续居住几多日咯。譬如话，如果咧你可以咧付出好多嘅，我一次过咧就住满270几日嘅话咧，咁你就2年就得啦。 但你话唔系啊，我净系每年可以住到一百七十几日嘅， 跟住再分散就第二年嘅满足埋其余嗰啲 日数。咁你就要 系 啦，即系话如果你每年净可以留喺台湾一百七十几日咧，咁你就住够五年啦。其实个意思就系咁样啦。咁、所以咧，哇，同以前一年攞到咧又唔同咗咯、 有啲似八十年代时候去移民去加拿大时候，我啲屋企人都系咁样， 系咪啊？ 佢哋都系要计住，如果你喺嗰度 计出计入啊，投尾嗰啲咧， 边个叫你又半年又要翻嚟啫？咁咪越嚟越耐咯。 系啊，咁啊，飞嚟飞去有呢啲咁样嘅时间限制啦。咁如果你对比咧，譬如同，因为佢台湾咧，原来佢都有分两条队嘅。你 系 港澳居民一条队，你系嗰啲真系所谓英美澳加有一条队咧。 佢啲海外队。 海外队。咁佢话咧，其实对比起嚟咧。港澳居民咧，其實都仲係寬鬆過英美澳加噶啦， 門檻比較低啲， 即係已經算係好噶啦。不過而家收緊咗咧，就只不過同當日最早時候咧，幾乎係你行只腳埋去就已經可以留得低咧，就唔同嘅。 申請中嘅我應該都唔會無端端轉翻呢、這個，應該計計翻舊嗰、那個，即係 申請中照計就係嘅，咁樣係啦。咁你話呢個新聞出咧，究竟嗰陣時喺香港呢個幾禮拜有啲咩影響咧？咁我見到討論區好多人講咯，即係譬如可能就話，我又慘啦，佢都收緊咗啦，或者冇咁容易啦咁樣。 但其實比起其他嘅地區啊、國家啊、城市係咪 個門檻真係低啲？ 佢都仲好低㗎啦， 都起碼有個去二年兩年喎、 啊。係啊，你用 BNO 嘅五加一。系咪先一嚟就五年啦、已经系咪？ 再个税贵啊嘛，税重啊嘛。咁但系而家佢呢个就相对地系会好啲、不过都系有佢哋都话收紧咗啲，就 系 话咧年纪大啲嘅咧， 系 即系譬如我哋呢啲咧， 系我哋三个， 我哋已经系啦， 系啊，佢就真系 prefer 嗰啲四十岁楼下嗰啲咧，你就可能会快啲系啦。 我冇谂过。 如果你话佢退休嗰啲咧，可能咧佢已经打咩嚟嘅，即系佢已经 系、啊、不过呢个都几普遍嘅，即系就算你都系嗰句啦，英美澳楼都系噶。 但系嗰啲咩马来西亚嗰啲唔系噶嘛， 嗰啲有钱咯，嗰 啲 要钱， 你要俾钱咯。 系啦，嗰啲要可能要你投资五百万嘅。 谂住有啲朋友就系退休佢有嚿钱咯。 系啊，如果你用钱嘅话就，但系佢另外一个咧收得再窄啲咧，就系话如果你嘅背景啊，无论你自己啦，又或者你嘅配偶咧。是內地出世的，我真係又唔好意思啦。咁啊，因為一啲咧，我哋唔會喺呢度討論嘅複雜嘅政治原因咧，佢就決定咧要審得好嚴。 哦，咁都 嚴格啲啫， 係啦， 多咗啲資 民代表，佢要審咯，一個都唔俾，係 啦，可能會係好嚴格嘅咁樣。咁所以所以我哋第一個問題當然就問下我啲聽眾咧，有冇因為咁樣咧？如果嚇你曾經考慮過台灣嘅，有冇 咁樣？ 係啦，有冇因為呢一種嘅門檻收緊咗咧，就會令到你卻步咧？係啦，特別係錢嗰部分啊，哎呀唔制咯，而家我咧攞嚿錢過去咧，又要搞三年啊，又要請兩個人啊，哎呀！我唔做啦，咁样，即系有冇令到你因此而打咗个退堂鼓咧？ 系啊，因为有啲人会觉得咧，哇，我都要俾百几万出嚟， 系 咪？ 跟住攞 分分钟随时你赚翻， 系啊， 咁我不如拎佢百幾萬當係一個生活費拎佢地度啦。 同埋百幾萬唔係淨一次嘅，因為你要維持嗰兩個夥計咧，起碼請兩年，兩年定三年，咁你每個月都俾錢佢㗎。 如果你 即係話人工平啫， 你諗住如果連呢百幾萬你攞去台灣都唔捨得嘅時候咧，你真係其他 更加唔使諗 熱門地方都唔使諗。 係啊，更加唔使諗。 其實都 係 咁上下嘅入門嘅啫。 係啊， 唔係，但係呢個百幾萬係要投資嘛。如果你從來都唔係一個投資生意嘅人，你可能你做嗰门嘅，譬如你做， 但系点解你会谂住投资？可能你就系冇亲戚或者系 或者冇专业 家属嗰、 那個、 种 系 咯， 是 大关系嘛，咁你焗住要啦。 系啊，冇错。咁呢个第一啦。咁如果你话有啲朋友已经去咗台湾嘅，咁有冇啲咩你觉得佢嘅生活情况咧？咁嗰阵时我有几个 friend 就去咗台湾啦，好早已经去咗。咁嗰次我就去探佢咧，就去官选嗰一次咧。咁佢特登 show 俾我睇，佢话你睇下我楼下就系嗰间学校嘅幼稚园啊，几大啊，几。很舒服啊，仲要好平啊，因为公立嘅，即系话免费啊，咁所以呢个我听咧都几多人，如果拣台湾咧个买点咧就系话 教育啊， 佢个教育嘅投嗰、那个。 浸咧，即係可能係中學以前咧，佢話都好輕鬆嘅，就唔大壓力嘅。 中學之前 係啦，即係可能去到你當高中之前啦，可能初中都仲得嘅。佢話就好輕鬆嘅，仲要好多選擇嘅。譬如咧，嗰啲咩森林學校啊，有啲叫做咩自然開放式學校啊，探索學校啊， 即係唔同種類嘅都有。 唔同種類，即係唔係全部都係 唔係坐喺張台上面嘅。 係啦，咁佢基本上佢就話咧，應有盡有，當然就你俾得起錢就得啦。係啊。 咁但係咧，即係你話教育啦，咁但係好多時咧，都係咁講噶啦。有啲人都會話，台灣教育水平咧，好似比較低少少，咁啊低過香港。 主要講英文咯， 係啦， 係啊，有啲人就會喺嗰度有斟酌咯， 咁 樣。 係啦，咁就究竟啱唔啱數咧？如果即係帶埋細蚊仔咁，呢個都係考量嚟㗎。 你話如果啱唔啱數咧，可能即係都會計下咧嗰邊嘅生活。 係啦，水屎水 屎水啊，生活水平啊， 同埋人工啊，人工好緊要啊。 咁啊都有啲數字可以參考一下嘅，咁啊，其中譬如你講話工資嗰方面啦，咁喺台灣咧，佢哋都有實施呢、這個最低工資嘅， 哦， 佢哋嘅月薪制基本工資咧，就喺2019年1月嘅時候就調整到咧係23,100元嘅新台幣， 係啦，記住係台幣啊， 新台幣新台幣， 大約即 係 5,800蚊港紙 ，OK， 咁個時薪制嘅話咧。就是150元新台币，即大约37.多港 即系同我哋差唔多啦，因为我哋 135啊 嘛。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 争少少， 系差唔多 嘅 啫。 价嗰个叫做咩兑换率？ 最低工资嗰个价吓， 即系同你一样。 好啦，咁打工嗰个工资水平啊拉匀又点咧？ 系 咁佢哋咧，而家咧你可以睇翻啲统计咧，若果佢新台币咧就系49,815元， 系 即系平均月薪啊吓。 系 咁啊， 即系10,000元港纸咯， 12,000多咯。 系啊系， 咁啊生活都几拮据喎，如果香港 系啊，但系佢喺嗰边咪 OK 咯， 系咪啊？所以头先豪仔咪话咯，10,000多人工，即系维港纸10,000多人工，好好噶啦。 系啊，佢平均数10,000多咯，咪就系啊，10,000多人噶。咁所以因为你仲你头先阿恒仔都揾到个日常支出咧。咁日常支出， 系咪真系够使噶？水费系嘛？ 哦，你嗰个系水费先嘅，系咪啊？ 日常支出都可以攞个水费嚟到去比较下。咁就话呢譬如喺香港你计100立方米呢、个水费咁啊260多元港纸。咁如果喺台北呢100立方米嘅水咧，个水费咧414元港纸， 贵一半喎， 系啊，贵啊，系倍半啊！ 即系话其实喺台湾你用水咧，个水费贵过香港噶。 可能啲天然资源佢哋系咪会镜石啲，要啊用者自付多啲咧？ 因为佢着重环保啊嘛， 系冇错。 咁所以咧嗱，水费其实因为呢个系日常必需品嚟噶嘛，日日你都要开水喉噶嘛，所以嗱，但系相比起英国系贵好多好多。 水费啊， 系啊，上次计过话几倍嘛，喺香港嘅 系咪啊？同埋嗰啲系硬水嚟嘅， 啊系都系，唔系睇唔同区啦，系啦。 硬水不能够近火喎，呢铺真系 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咧，讲紧嘅佢哋嘅社保啊， 系 咁咧。這個 這個就好似好吸引喎，個個都講到 呢個社保係好鬼吸引嘅。點吸引法呢譬如我有朋友都喺台灣啦、咁樣，咁佢就旅居嘅，就唔係申請緊移民嘅，咁係申請不停咁 extend 嘅佢嘅 visa 啦。咁咧，佢哋話睇個醫生，即係睇中醫啊，睇中醫咧，咁佢就係諗住啊 健保啦，咁就唔係社保啦，社保係嗰啲咧失業啊、勞工嗰啲，頭先就係健康保障， 健保。咁咧佢就話咧，嗰啲學生們，尤其是學生們啦。佢摸隻牙，摸隻牙，你知唔知摸大牙？你喺香港，你唔去1,000多，佢真係幾百蚊都唔使，係啊， 仲要係台幣喎。咩香港个学童保健计划呢 香港学童保健计划去到小学噶咋，中学就冇噶啦。 咁系中学你自己剥噶啦，已经 系。就要去私家噶啦嘛。 哦，但系头先台湾系讲紧中学剥牙都仲得。 啊，系大学啊， 哦，大学添啊， 大学生啊，因为佢哋有呢个健保咧。 哦 ，OK，OK。 佢好保障嗰啲人，即系佢哋嘅人民嘅嗰啲叫健康啦。 系。 啊，仲有就系譬如而家咪好兴有啲叫做心，即系儿童心理科咧，即系见嗰啲心理学家嗰啲。 系啊，即系可能你点样多动啊，嗰度活跃情绪 嗰啲 啊， 等等咧。哇， 都包啊！ 系 香港四分一嘅價錢。 哦，因為香港應該就唔屬於保險範圍裏面噶嘛，呢啲一定 係 自費噶 嘛， 係啊， 一係就揾醫院啦。咁、你好彩地有，咁、但係佢哋都會係包埋嘅時候，佢但係費用係好平咯。 係啊，嗱，咁啊呢啲可能係我哋聽過好多好處啦。咁啊實際情況咧，即係交俾你啦。 都係真係。 電話號碼1872388，如果你有住過啦，你有朋友喺嗰度居住過啦、或者你曾經搜集過一啲資料咧，可能你會話：喂，唔係，佢好還好，但係佢可能有第二啲問題嘅。 哦，當然啦。 實際上，究竟佢哋嘅生活消費水平又點咧？各樣嘅即係開支啊，如果你真係好想考慮台灣嘅話咧，有冇啲所謂嘅即係 有冇冷水啊？係 啊，有冇不利因素咧？嚇、電話號碼1872388，唔係你可以打嚟講咧，話睇咩咧後凶的，所以呢啲都係唔好考慮啦，係啦，揀女比較可愛啊，呢、這個都可以係一個理由嚟噶。電話號碼係啊，1872388，1872388啦嚇，網上留言都無人歡迎嘅。 从何时人人大了，必须找到对象，凑够两个变漂亮。为何良朋团聚了，位位分享对象，说到你有点心痒。本不需这样，勉强去磨合爱着，总擦伤。你和流随缘罢了，单身都可快乐，哪怕缺爱的滋养。最配衬的都也未等到，仓促爱恋可有什么好？爱哪有标准既定一套？我更爱上忠于我，未理会各人劝告。就笑我太佛系，也别爱到下跪。我是爱我骄傲，错过我没有所谓。未睡着恋爱等于一切，单身的我有何失礼？时常问我不找一位对象，如何能筹划以后、你说爱纯属是爱，怎么这种爱像处处计算的收购？我想满足一个亦得到，依靠爱恋可有什么好？爱哪有标准既定一套？我更爱上忠于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因应社会对外佣续约或新签合约时需要接种疫苗的意见，已经要求劳工及福利局重新检视，强调目前未有定案，政府在重新检视过程中会咨询外佣来源地在香港的领事馆意见。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强调，所有措施都按公共卫生和科学推行，不涉及任何歧视，最大的基础是风险，当局以风险评估采取防疫抗疫措施。他又说，需要强制检测的300多万名外佣，截至刚刚过去的周末已经有100多万名外佣接受检测，加上有几万名外佣完成接种疫苗，他有信心在今个月9号前完成相关工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整体稳定，形容是来之不易，希望有关局面维持下去，最好达到本地个案清零。但他亦关注近日出现变种病毒株在社区传播的情况。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近三星期有四宗變種個案進入社區，當局使用了更嚴厲措施應對，包括在出現個案的大廈進行圍封，居民要檢疫21日。頭三宗變種個案共涉及1600人，要檢疫21日。他說明白措施為市民帶來不便和困擾，希望受影響的市民諒解。他已經要求衛生防護中心研究，需要檢疫人士如果已經完成兩劑疫苗接種並已經相隔14日，檢疫安排是否可以調整。一名14岁患有自闭症和中度智障的男童，5年前在葵涌残疾人士院舍康桥之家堕楼身亡，死因庭今日开始引导陪审团。死因裁判官向两男三女陪审团表示，他们无权调查任何刑事责任、民事过失、法律责任和赔偿，只能够根据庭上15名证人的证供和证物查找事件详情，就死者的死亡原因作出结论。如果家属认为案件有刑事责任，可以透过刑事方式在其他法庭追讨。缅甸发生军事政变至今超过3个月，反对军方的示威仍然持续。路透社报道，中部博固省昨日下午至少发生一宗包裹炸弹爆炸事件，造成5人死亡，包括3名警员、一名全国民主同盟地区议员和一名平民，另外有一名警员严重受伤。位于北部的黑音族民族武装组织表示，在近日持续与军方发生冲突期间，击落一架军方直升机。另外，当地传媒报道，一名由军方任命的行政人员被人用刀刺死，暂时未知行凶者身份。报道引述总部设在缅甸的一个监察团体说，政变发生以来，有至少766名示威者死亡。报道又引述军方说，至少24名保安部队人员被杀。天气方面，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28点，升71点，成交金额480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0蚊跌4.5，中国平安81.3跌1.55，建设银行6.03跌5仙，盈富基金28.6升1.2，美团292.8跌4毫。复星医药60.55升1.5，友邦保险97.7升1.35，中远海控16.78升1.38，工商银行4.95跌5仙，阿里巴巴223.8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2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29。人民幣6.474，英磅對美元1.388，歐元對美元1.204，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9。港金現價報16,580蚊，升1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9.17美元，賣出1,789.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爱呢样嘢真系好易塌翻着噶。就不嬲都好留意新一辈嘅音乐人嘅，亦都系因为听到佢哋嘅作品而重拾翻对 R&B 嘅兴趣。今次佢更加亲自出手邀请呢一班音乐人合作。作曲有张敬轩、唐达，填词有 Delta T 唐达，编曲有张敬轩、唐达，监制亦都系唐达。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张敬轩 Sweet Escap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站在闸口前，细心看我去边度。 两岸与欧陆，美加澳，英伦也好，但移动的中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家拥抱？ 风骚快活人，下一站边度？ 其实子女最大理想，是喺香港做功课。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下一站边度？ 无论你去边度，风骚快活人都会喺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听个听众电话，听个听众电话。我哋今日咧就讲紧台湾嘅移民嘅事情啊！如果你住过，你谂住去，你有朋友喺嗰度住过嘅话咧，喂，打嚟讲下， 讲下文化差异， 系啊，生活止水啊， 系咪啲人讲得，哎，简单啊，哎，个花靓正就去台湾咧， 会唔会讲天气嘅咧？嗰边， 但天气嗰度真系都算几相似嘅，真系，系啊， 唔知似唔似而家嘅香港嘅天气，30度啦， 哦，系啊， 30度，相对湿度69%，同埋我特别想讲。嗰、那個紫外線指數咧又嚟紅色啦， 係啊，甚高啊，真係 去到九啊， 係啊，台灣唔知嗰邊嘅情況又點咧？我哋電話旁邊有位朋友，佢叫做 阿泰 ，Hello， 阿泰， 喂 ，Hello， 你好啊，你喺香港係咪而家？ 小豪仔， 係，小鵬仔， 你喺香港啊？好， 我講一講啊，我其實我自己以前都喺台灣讀書嘅， 係 啊，咁我不過講緊係20-30年前啦。 嗯啊，那個經驗係點㗎？ 嗰陣唔係，嗰陣係淨係去讀書嘅啫。嗰陣就係啊， 讀咗幾耐啊？ 嗰陣就學校嘅數目咧，大學嘅數目係少好多嘅，嗰陣得20間嘅啫。 嗯 啊，咁而家 你喺台灣邊區啊？ 邊區啊？喺新竹。 新竹 ，OK。 係啊，即係而家好出名， 好多晶片 嗰度咯。 係啊。 咁都叫做即係台北同台中中間嘅地方啦。 係。 啊，咁嗰陣就大學就少好多嘅20間左右嘅啫，咁但係就而家大學喺台灣就成100-200間嘅啦，已經。 係。 咁所以其實嗰邊嗰個大學嘅供應咧，其實係過剩嘅，而家係。 過剩係啊，冇錯冇錯。 係咪真係唔值錢啊？ 睇下，其實咧原本即係好似我以前讀嗰啲，仍然係好值錢嘅。 嗯。 咁但係咧。因为有好多以前叫做专科学校啦，咁跟住咧就转咗做大学，系啦，咁变咗嗰啲学校嗰即系如果你譬如话即系出边做嘢啊，嗰啲譬如话啲老板 係啊，請人嗰陣佢就會睇你邊間大學畢業咯。咁、可能譬如原本係出名嘅，仍然出名咯。係啊，咁但係譬如話冇咁出名嗰啲，就可能即係啲僱主會揀擇啲啦。係、 喂，你覺得嗰度台灣讀書咧？即係如果用我哋香港嘅講法，係填鴨啊，嗰啲叫做即係嚇全人教育啊、啟發啊，俾好多自由空間你，定係邊款咧？當年你嘅感覺係 咯。 但我因為我就去讀大學啦，咁所以就好自由嘅。 係 啊，咁但係就即係我亦都好多朋友喺台灣啦，即係本地人又好，或者係香港嘅朋友又好啦。咁其實喺嗰邊讀書咧，你基本上你直至到我諗去到高中咧，係先至會緊張啲嘅。 高中 係頭先我就話啦，即係差唔多 高中，即係可能即係我哋講緊譬如話方科啊，包咁就會緊張啲咯。咁但係你譬如小學嗰啲，其實我所知道我啲朋友。放咗學其實都冇乜功課，好多都， 但又話佢哋個補習文化都好盛行嘅，即係佢哋啲補習街啊咁樣嚇。 Exactly 啊，咁即係譬如台北嗰邊嗰啲補習街嗰啲，咁啊好多都係去到即係佢係補高中嗰啲多咯。 哦，就係嗰啲時間。 小學就冇嘅，自由奔放。 即係考嗰個大學試都好緊要啊！ 因為我有個朋友，佢前嗰排其實嚟咗香港做嘢嘅，咁一家都過咗嚟香港，咁跟住。住咗一年都顶唔顺， 佢顶唔顺边方面啊？ 香港嗰啲 教育咯，系啊，啲细路读书读到喊晒咁样咯。 呢个都听得好多嘅，即系你谂下，其实啲人去亲其他地方咧，其中一个考虑就话啊，有冇机会令到佢读书咧冇咁辛苦。所以你啲人拣英美又系咁，即系你去台湾谂都系咁。 我哋香港 local 嘅学生嘅真系， 其实好坚强啊！我哋 翻到喊嘅真 系。系啊， 所以我哋 啲挨得嘅，我哋香港人啊， 所以我哋香港人好强咯。 系啊， 你知唔知我哋去到其他世界国家咧，嗰啲地方嗰啲个成绩啊，系好标炳噶。 即系啦，我哋成日俾人丙啊嘛， 如果唔读好啫。 我个女而家都去咗台湾读大学噶啦。 O K， 咁佢过到去成绩都标炳咗， 标炳咗，即系因为佢喺呢边操过嚟，去到嗰度就好好啦。喂，咁如果你话生活咧，因为头先我哋都讲咧话，佢哋嗰度嘅工资咧又好似又低我哋一绝噶嘛， 低好多 系啦。咁但系佢哋嘅纸水 半啊，或者系有啲。更加可能講係三分一咁上下。 係啊，但係生活水平咧，其實係咪即係整體話你鬥萬零蚊人工喺嗰邊就已經可以好摁摁腳咁樣？ 萬零蚊港紙喎。 係啊，講緊港紙。 睇地區咯，睇地區咯。如果你話台北就肯定唔得噶啦。 哦，台北。 即係譬如你係啊，你譬如台北，你講緊譬如一家三口咁樣樣啦。而家即係大家講移民嗰啲。 係。 啊，你冇你譬如話雙職家庭咁，你即係你起碼都要有翻80,000喎以上嘅收入， 台幣 你先得咯。 台幣 台幣都係 台幣80,000，即係如果你用翻即係起碼都要20,000幾， 係 係 啊 係 啊， 兩幾又其實又唔 喺香港唔算難啦。喂，咁台灣算唔算難攞到呢個工資啊？你認識 台灣而攞唔攞呢個工資啊？ 係啊， 如果北部就 OK 嘅， 即係台北都仲可以。 係啊係啊， 你做咩工種啊？ 咩工种啊？ 大公司啊？ 譬如话系即系因为我都系做 I T 嗰边嘅。 哦。 啊，咁即系同 I T 有关嗰啲公司都 OK 咯。咁银行啊，银行都 OK 嘅吓。 哦，你做开嗰行咧，我最近都睇到有条台湾嘅移民嘅片，好笑噶。嗰个人就去咗台湾啦，咁咧佢就讲笑咁讲咧，佢就话：，嘿呀，我嚟之前啊，俾你哋呃咗啦，又话台湾嗰度好落后，又同我讲话新竹啊米粉最出名，呃人啦。 我睇完有段片。 系啦系啦，佢话你睇全部都系啲高科技公司啦，然后佢就话贵到死啊，咁啊，即系当然佢个一种讲笑式嘅抱怨。所以其实系咪都有好多咧？我哋香港人咧，可能以前用旅行嘅心态去谂台湾咧，有冇啲系都好唔同嘅？即系你会觉得我哋都 就嗱，即系我自己比较咧，就有就系咁样样嘅，就系譬如台湾同香港分别咧，就系台湾咧，你可有贵亦都有平， 系， 但系香港系咩都贵咯。 哦，咁佢最贵系咩啊？台湾？ 台湾最贵嗱，其实基本上就系嗱，我觉得就大部分嘢都平嘅，除咗一啲入口嘅嘢。 哦， 入口， 因为入口咧，即系譬如话啲外国入口嘅产品啊、消费品啊，全部都系因为佢有个税喺度噶嘛。啊，咁同埋即系嗰啲就会贵咯。 举个例子咧，如果譬如我买部 iPhone 咧，喺台湾会唔会同香港价钱有唔同，定系一样 嘅？唔会噶，世界一样。 嗰啲系一样， 佢折翻嗰个 iPhone 就一样嘅。嗱，咁我其实我最近就睇过台湾嗰啲电视嘅价钱啦。 电视， 咁啲电视咧。 如果同一個 model 嘅話咧，喺台灣咧大概平香港三分一。 係咩？仲平過香港㗎？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边啲系？ 咁佢，譬如我大系啱睇咗，譬如有一部电视，应该系香港系讲紧，譬如万三万四蚊嘅港纸， 系。 咁围翻喺台湾咧，围翻台币咧，系讲紧10,000蚊到啫。 哇，唔系嘛？ 哇，喂，计埋运费，可能都仲有着数。 即系你折合翻之后喺台湾嗰部就10,000蚊，即系港纸。 围翻港纸， 香港就13,000。 冇错。 咁边啲系所谓入口货系台湾会贵噶？是不是 你那些 食品 即是日本啊、美国啊、加拿大那些澳洲 的那些 奢侈品 奢侈品啊。 哦， 那些。在香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真的很便宜，即是跟他们比。 税咯，因为我 化妆品啊那些，我自己经验就。 哦 ,ok, 即所以如果你去到那里扮靓的话呢，就要给多些钱啦。 现在少人买相机啦，当然就。 住呢 住啊住，其实就你如果其实譬如话喺台北嚟讲咧，台北嚟讲咧，咁有啲譬如你去到住信义区嗰啲咧，其实都可以好贵嘅。譬如你去到住大安区嗰啲咧，都可以好贵嘅。 哦， 即系讲紧系有啲系贴近，譬如香港讲紧可能 半山嗰啲啊嘛， 尖咁未至于嗰度， 未至于哦， 未至于嗰啲系啦系啦系啊，咁可能系啲。 即係中環 尖沙咀啊，嗰啲咁嘅價錢咯， 係咁，但係嗰啲都商業區啊嘛，即係佢哋嗰度嘅， 係啊， 好旺 嘅。 咁如果譬如我，譬如你睇翻，譬如話台中咁樣，台中你假設你租一間樓，講緊四房咁樣啦，咁可能係講已經係千，即係實用啦，實用大概係1,200至1,500左右啦。 係。 咁講緊可能你如果譬如你肯花，譬如話。10萬台幣咁已經有好好嘅地方住 哦，10萬台幣即係又係兩萬零咯，係咯兩萬零， 咁好多， 係啊， 但係即係你香港你住間兩房都唔止2萬幾啦， 咁係， 睇下你邊個地區， 係啊，所以用呢個好難比嘅，係啊，喂，都多謝曬，係啊，阿泰你好多當日嗰啲資訊係啦，話翻俾我哋。 仲有樣嘢講講醫療得唔得？好快講一句， 好啊好啊好啊。 啊，醫療嗰度就其實除咗平之外咧，有一個好處就係你唔使點樣等喎。 哦，即系点解佢冇人排队嘅咩？真系咁犀利嘅？ 其实真系冇人排队。 哦，系啊， 系啊，因为佢譬如嗱，我哋就会分公立医院同埋私立噶嘛，香港 系冇错。 咁佢其实咧，你去佢所谓公立同基本上我唔系好觉得有分公立同私立咯。 哦 哦，即系价钱系可以相约嘅。 你讲咪系啊？等你讲咪咩？譬如剥牙成嗰啲 价钱 嚟讲，系啊。咁其实你去出边嗰啲私立嘅。牙医诊所咧，佢都系用翻你个健保卡去俾钱嘅咋， 即系等于香港系咪类似医疗券咁样咧？即系帮你俾一啲咁样啊？ 差唔，佢俾晒嘅，基本上都系， 即系分流咗，唔使借 钱已经系帮咗你，即系帮咗你唔使特登去搵个平嘅， 系啊，约洗去洗牙咁样样啦，去洗牙可能约紧唔知几个礼拜、几个月嚟计啊嘛。咁我自己经验系，我曾经就系、是，因为我去我有一次翻去 join 翻个保健咁样样啦。咁我朝头早 join 个保健，跟住我喺新竹嘅，咁跟住后屘夜晚我落台中，咁我落到台中即刻 book， 已经即刻有一洗。 哇！ 咁快啊！哇！ 我谂香港想象唔到即 book 即洗牙， 你系冇办法想象到。咁你同埋系。你喺街，即係喺街嗰度，你任何一間嗰啲牙醫診所都 OK 嘅已經，咁唔會話譬如呢間貴啲，嗰間平啲又冇咯。 即係話佢已經分流咗俾啲私家嘅，幫助咗嗰啲嘅， 即 係 佢數量又多，質量又保證到咁樣。 唔 係 啊，同埋佢分流咗喺 分流 咗 係啊， 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話咧， 係嗰啲牙醫診所都 啲護士係嘛？你話係啊？喂，阿泰咁啊，八卦咧，不如 唔得啊，唔好意思。 係啊，咪八卦即係問下你，咁你而家你個狀況係點啊？你係繼續喺香港生活啦，定係你仲會兩邊走啊？去咗台灣 嘅？喺台灣 係咯，你會點？ 我暂而家仍然喺香港做紧嘢嘅， 系 啊，系啊，不过我都 plan 紧过去咯。 哦 ，OK，OK， 好啦，咁啊，即系大家有自己选择吓，咁啊，亦都多谢你提供咗啲资讯，咁啊，大家自己去参考下啦。Thank you 阿泰 ，Thank you， 唔使系，拜拜， 拜拜。 讲真，我都有啲睇唔起我自己。近日话要心死，今日不敢放弃，想拉开下行李一落地。 个心就似系坐紧回程飞机，喺台北酒店录住手机 high tea， 然后见到你 unfollow 咗我 IG。 OK， 随便啦，你中意，反正下一秒一样偷偷睇我 sorry。 多少天要疏远就不知，多少遍像上场难再见面，算不起的希冀少一点。还浸染色讨厌， 手机响未关注我通知，三点钟难听你在编故事，真心话又早已当敷衍，无谓道沉寂到是我不懂猜心事， 你在日日夜夜问心事，一点断断续续没意义，算是的关心关注太多次，假设可封锁不再太多言， 经常拉拉扯扯你删了，感觉都反反复复被翻阅， So unfollow me， I don't need you win， Just 好友试过眼云烟， 多少天要疏远就不知，多少遍总想更难阻见面， 假希冀少一点，无奈到随便到习惯浸染色讨厌， 手机响未关注我通知， 三点钟难听你在编故事，真心话也早已当敷衍，无谓到沉寂到是我不懂猜心事。 真系我太过 lonely， every day message 复下都系顺便同你当无知，唔够你无耻，日日早头心心普通朋友讲你啲。 And it's now 倒退脑海执意，每串画面摆脱理想伏线。下一次我再记起小不免，从头暧昧故事仍然。 唱歌朋友是噩梦扭蛋 ，unfollow 我是你做过最贴心的事吓。而家啲新歌咧，我相信真系会考起咧，有某一批嘅乐迷咧，佢可能会话咩意思啊？咩意思啊？ 唱歌嘅系边度？ 唔系同埋，唔系啊！呢句句子系啦，本身即系如果我谂我阿爸系唔知道讲咩嘅，系啦。咁但系我哋 OK 嘅，系啊。咁啊，今日讲台湾啦，网上留言都好踊跃吓。 有咩咧？ 系啊系啊，今日有个听众 Crystal 咧就话啦，话俾你听个天气点。佢话而家新北板橋天氣跟香港差不多，31度。 係啊， 其實台灣某程度上邊是更加熱㗎。係 啊， 我試過去到40度，好像有一年 咁誇張 夏天啊，好似。 但係呢位 Crystal 佢都有講佢經歷嘅，佢2016年就已經移居去台灣，咁咧5年時間咧，台灣咧已經變咗好多啦，無論係政策啦或者生活所需，佢感覺咧就話喺台灣生活同旅遊咧絕對係兩回事嚟㗎。佢話咧喺台灣揾錢咧，你就會覺得啲嘢貴；你喺香港揾錢嚟吃喝玩乐咧就会觉得平嘅， 通常都系咁嘅，即系话咧咩喺香港赚唔知咩， 你用港币嚟使台币，你梗系爽啦。但如果你就系头先好似阿泰所讲，你大概就揾万零蚊港币喺嗰树，咁然后你就会望住所有嘢咧，你都唔会再觉得话好抵啊，去扫街啊咁样，你一定唔敢噶啦，系咪？ 阿明乌 咧就话啦，台北咧佢话平均嘅收入咧系28,000至到35,000台币。咁、其实咧佢话有600,000嘅港纸，悭悭地咧其实够食过晒。 可以唔使做咁啊？ 啊，系啦系啦，因为佢哋比较低嘛，即系你讲有600,000嘅港纸啊， 咁 佢台湾嗰度咧就佢话应该可以食过晒啦，悭地。 阿、Panda 就举咗个实例嘅，佢话咧台湾唔系想象中咁容易度过到嘅。佢话点解咧？佢话最难以接受咧，就系咧一樽咧，香港 D 字头嘅嗰只沐浴露啊，系啦，都唔知嗰个咩啦吓，沐浴露，香港卖几钱啊？三廿几啊，四廿几啊？ 咁睇你大中细 咯，睇咩 size 喎？ 系啊， 系啦，佢话咧卖得比香港贵，佢话不过好彩咧，大把香港牌台湾嘅牌子可以选择。咁啊，佢话最唔习惯系饮食咯，佢话平时喺香港咧随手可以买到嘅嘢咧，佢话喺台湾要成日搵先搵到。我都不过唔知， 我仲以为台湾好多嘢食 喎。不过冇咩，不过食嘢咧，系佢都系讲买，佢话食嘢咯。佢其中一个就话买嘢食咯，咁样。佢话饮食上面啦，可能系一啲唔知系咪烹调用品定一啲食材咯。 佢嘅饮食习惯啦。 唔系因为香港咧，又真系你冇得输嘅。你落楼下一个商场嘅嗰个超市，已经系八国联军啦。即系嗰啲美食咧，哇！西班牙嘅黑毛猪，你喺楼下嘅街坊超市都有得买嘅。咁我唔知台湾，我又冇特别行佢个超市咧，系咪都唔会话即系咁品种齐全啩？系啊。即系呢度呢度可能 便利店都好似好多嘢食。 系啊，但我成日好羡慕佢哋啲便利店噶， 有好多熟食噶。 台湾嘅便利店啦，日本嘅便利店啦，即系英国嗰啲我冇去过，唔知咧。我就成日见到佢，哇！佢哋个便利店咧，好似个小餐厅咁样咧。系啊，同埋又好方便你揸车嘅时候咧，嗰阵时我去台湾自驾游，你就会觉得，哎呀，好浪漫啊！你嘅车咧就停喺嗰个便利店隔篱嗰个停车场，仲要唔使俾钱噶嘛。哎呀，跟住入去咧就可以即系话，哦，买杯咖啡。哇！再飲杯能量飲品，然後就喺度咧，係唏噓人生咁樣。哇！幾型啊！咁係 咯，呢啲咪就 係 旅行，係 啦，旅行咯， 生活嘅問題啦。 冇錯，係啦，咁香港冇噶嘛，咁樣唔同噶嘛。 啊，仲有一樣嘢，阿 Lam 咧，阿 Lam 就話啦，喂，而家台灣咧制緊水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都幾嚴重下。我之前都講過啊，佢話一個禮拜有兩日咧都係要停水嘅，因為佢旱災 係 啦，所以即係你話講緊天氣咧，都有地方係旱災咧，有地方係地震區啦， 係啊，佢譬如佢台中地區咧就停水咧，原來佢哋嘅做法係咧一個禮拜停二公五咯， 咁啊停兩日咯， 係啦，咁直情佢話咧嗱，我哋呢邊咧就有一間戲院。就話咧，沖一次涼咧就50蚊，有洗頭水啊、沐浴露啊、風筒啊，幫我沐浴缸啦、自備啦。我唔係呃你錢噶，不過我哋會提供一個沖涼嘅地方俾你咁樣。 加戲院 咧，佢用個戲院做地標，我哋喺附近嘅啫。 係，即係都有呢啲嘅生活上面嘅一啲 困難。 哇！咁香港啊，真係好好啊。其實我哋自從五六十年代有嗰啲 係我哋 樓上山水後啊， 再上一代。係 啊，我都話上次對上一次係70年代、80年代停過一次咋，跟住冇啦。 又跟住都冇噶，即係。所以你计翻转头，有阵时你一对比咧，哇！真系呢度真系好多嘢咧，都不缺嘅，真系。 香港几好， 系啊， 系啲楼贵啲咯。 系啊，但如果用读书嘅话咧，喺我哋呢边香港出版嗰啲咧，嗰个神经意志就好强劲 啦。又好 啊，系啊，真系。系啊，嗱，咁啊，今日系台湾地区啦，即系叫亚洲区嘅第一站啦。咁啊，之后咧，我哋睇下有冇啲得意嘅亚洲地区，再同大家介绍下。总有嘅，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